二次獨立公投必須得到英國政府和國會批准。首相約翰遜上個月明確拒絕蘇格蘭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的要求。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朝有薄霧，赤鱲角的能見度曾經降至2000米左右。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能見度頗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和暖，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雷雨，星期日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朝早是寒冷。而家嘅氣温係19度，相對濕度93%。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微雨，能見度頗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76点，系跌唔够一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7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9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67.58美元，卖出1,568.18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08，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3%，喺直播室入边啊，今日朝头早嚟到都系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都会有白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噶，大家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那天， 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 飞奔的那天， 跌一跤还是不惜一切， 哭泣的那天， 你祝福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 后果都不计， 孤单的那天，你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的春季，你高呼是新一天见面啦。 呢首系作品嚟自陈柏宇。的浪漫，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3%。各位听众早晨啊，正式开始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道各位听众呢，会不会有吃宵夜的习惯呢？即所谓吃宵夜的时候呢，吃完啊饱饱地睡觉就梗是舒服啦。不过其实是不是健康大家都知道啦。又想睡觉之前有饱肚的感觉，又想吃宵夜呢，都有些贴士可以给你的。嘅晨光大学，唔系晨光大学，晨光百科全书。啊，瞓觉之前要食咧，有呢六种嘅食品啊，食品啊，其实咧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咧安定你哋嘅血糖，帮助消化。系啲乜嘢咧吓？啊，如果瞓觉之前要食嘅话咧，可以选择一啲含有少量蛋白质同埋适度脂肪嘅食物噶，并且咧一份嘅餐点啊，唔超过200个卡路里。若果超过200个卡路里，其实呢就开始对我们的肠胃造成一定的负担了。好啦，第一就是那些的yogurt 啊，还是要没有脂肪的 yogurt， 因为这些 yogurt 呢就含有蛋白质和益生菌了，蛋白质呢就具有延续饱足感的效果，这样呢就去到朝头早的时间呢都不会有一种空腹的感觉。另外要注意就是避开含糖量高的 yogurt。 所以刚才已经温馨提醒了你了，就找那些就是零卡路里的。好了，接着就是白肉。白肉的意思就是不是红肉啦，有鸡肉啊、猪肉啊、鱼肉。白肉呢就可以慢慢咁消化嘅，可以缓和分泌胰岛素，而且白肉啊仲含有呢就升糖素，升糖素可以帮助身体入面啊吸收嘅碳水化合物同埋脂肪转化成为能量㗎。好啦，芝士。因为需要一种长嘅时间去到消化，所以呢芝士呢就含有可以增加呢就係饱足感嘅蛋白质。如果想增加风味的话，可以加入少少就是例如梅果类的嘢噃，全麦饼干咧都是一个方法嚟噶。啊，瞓觉之前可以吃几片的全麦饼干，隔一日起身的时间都不会有一种就是个肚空溜溜的感觉，不饮水都吃到早餐。你都可以咧，就将全麦饼干啊，同埋芝士或者一啲嘅干嘅苹果片啦，搭埋一起去到食。唔少得嘅咧就系，当然系有蔬菜啦，可以试下一啲嘅青瓜仔啊、红萝卜或者系绿叶嘅椰菜花等等啊。其实咧亦都有一种咧就系唔错嘅饱肚感觉，而且热量低。如果唔想净系食蔬菜嘅话咧，可以加入一啲咧就系譬如鹰嘴豆啊，或者咧头先讲过嘅白肉，譬如鸡胸肉啊，烚咗再加啲黑椒喺面。其实呢都可以令到大家呢有一个非常之满足嘅宵夜嘅。咁有阵时呢人呢最紧要就係食得健康。不妨啊喺每一个晚上上面呢都做一个约定。係同健康做一个约定。呢个约定就紧要啊，做完之后呢得益嘅係你自己。所谓健康无价，呢段时间大家应该更加清楚。 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成语百科之前都提提大家吓，东铁线大埔墟站同埋太和之间咧，咁啊发现可疑物品，咁啊警方咧正在现场处理噶啦。咁啊港铁话到话，东铁线大埔墟站至到太和站服务暂停，红磡至到大埔墟站维持五分钟一班车。而太和至到上水站就是八分钟一班车，港铁亦都会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到太和站，咁啊接载乘客，咁啊预计影响咧维持系要四小时噶。好啦，喺三国时期，咁啊刘备啊战死咗啦，咁啊儿子刘禅咧就继位啦吧。不过刘禅咧就仲系小朋友啊，凡事咧都要向丞相诸葛孔明咧就系问。样样嘢，人哋问佢嘅时候咧，去问丞相，去问丞相，去问丞相，答案始终如一啊！诸葛亮咧就好好嘅，因为咧佢知道刘备临终之前托付咗咧就系刘禅俾佢，托付咗成个蜀国俾佢，所以每一件事咧都系亲力亲为，每一件嘅大小事件啊，佢都咧就系自己去到咧就系审阅，自己做决定。经过咧就系孔明嘅治理之后啦，蜀国当然一片繁荣啦。不过啲人就话到啦，刘禅贵为君主，冇办法咧就系事必躬亲。相反，孔明就做得好好多。我哋嘅事情系咪应该多啲自己做，一步一步嚟，一步一步做得更加好呢？躬亲真系亲字，凡事都要去自己亲自去做，咁样咧先至对每一件事咧系负上责任。对每件事负上责任的同一时间，才是呢是可以令到大家对自己刮目相看，做得更加出色。没人说可以一步登天的，就正如孔明聪明到好像诸葛亮都是一样，没办法一步登天，最终没办法完成统一的大业，但是凡事一步一步来，总有出头天。 的大街穿入无人和夏天，为你披上雪白雪烟，世界一回飞烟灭，而爱却落于高楼间，你是真的或是我的幻觉，时光一风景里面，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一步步曾经，一步步想念，在脚下蔓延，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 在的生命，陪着我和我的诺言，一起计划的路线，对着孤单的旅店，一声晚安却又唤醒泪腺，到底有多少喜悦，就有多少的残缺，如果后悔不能后退，是故事就只能落下，在失去你的风景里面，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一步步曾经，一步步相恋，在脚下蔓延，充满你的回忆里面，我独自流浪海角天边，一步步走过半世心愿，陷入浮萍般卑微，爱却常在反装脸，我要为你爬上最深山巅， 呢首嘅作品嚟自五月天，你指佢哋嘅步步，室外气温系19度。好啦，呢、這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东铁线大埔墟站同太和站之间发现可疑物品，警方正在现场处理。港铁话，东铁线大埔墟站至太和站服务暂停，红磡至大埔墟站五分钟一班车，而太和至上水站八分钟一班车。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太和站接载乘客，预计影响会维持四小时。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目前未能确定青衣长康村康美楼个案点解受感染，但是有理由相信新增的患者可能是因为厕所排气管被不正常改装造成漏气而染病。袁国勇又强调，康美楼的 U 型隔气管良好，一定不会重演沙士的时候淘大花园的情况。康美楼的情况受控，又说如果每个人都做好，病例会越来越少，市民无需太快感到悲观。房屋署表示，曾经进入住在康美楼第二名确诊患者的单位调查，初步发现住户曾经改装座厕，将连接的排气管截断，但采用的密封材料不稳固，有可能导致气体渗漏。而建筑物条例规定，排气管属必须设施，贸然改装是违法。美国政府授权驻港澳总领事馆非必要人员因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自行选择是否离开香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在内地爆发的疫情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容许总领事馆内非必要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自行选择是否离开香港的工作岗位。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中国政府采取的隔离防疫措施相当有效，相信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刘晓明又说，中国防控工作非常开放，没有任何隐瞒，分享了所有资讯。对于武汉医生李文亮事件，中国政府是不是做得不对，刘晓明说要纠正主持人的说法，强调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刘晓明说，国家监察委员会已经派出调查组到武汉全面调查，任何人有任何不当行为将会承担后果并受到处罚。刘晓明认为，中国经济会因为疫情受到短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中国政府正是采取措施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的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是寒冷。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意大利裔的香港人 Rizzi， 在我眼中的香港人是勤力、坚持和有人情味的。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36啦，咁啊，出边系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头先听即系新闻报道嘅时间咧，都听到就系话到啊，未来一两日咧就有雷雨，星期日气温咧就会显著下降。咁啊，天文台九天天气预示咧，亦都话俾我哋知道，星期日咧就会去到大概咧就系14度嘅。另外咧就系星期一、星期二咧就会跌到落去12至16、17度啦。咁啊明系啦，星期四嘅时间啦，星期四咧就会有大雨，星期五咧都仲系落紧啲中度强嘅雨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几天嘅天气变化啦吓。咁啊一落雨再加上一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会冷亲。呢个时候大家都需要咧就系一个健康嘅体魄嘅，所以特别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面呢继续呢都有白卷号陪住你哋，朝头早嘅时候同你哋见面。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记唔记得咧？之前咧，成日都有啲新闻报道就话到啊，咩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出炉啊，香港又跌咗啊，跟住全球安全城市排名，香港又跌过，跌咗出去，紧紧就排到第二十。好多呢啲咧叫做全球生活质量啊，亦都话到香港咧就排名咧就啊跌啦。最新一个咧叫做外派雇员移居城市房，即系香港适唔适合住咧咁样。咁啊，香港咧嘅名次啊急跌52位，调查机构话到呢个跌幅系前所未见噶。好啦，睇埋内文先。全球外派人力资源顾问机构咧就发布有关外派雇员移居城市嘅评分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就是通过分析一系列的生活环境因素，评估全球超过490个的地区整体生活的质素，发现香港在东南亚或者是东亚地区最适宜外派雇员居住地点的排名急速下跌52位，现时仅仅是位列第93位，首尔、台北等等亚洲主要的城市已经超越了香港了，新加坡亦都系再度蝉联啊，最适宜啊，最宜居、最适宜呢一个宜居嘅居住嘅城市首名添。机构项目嘅负责人咧就表示啦，香港排名下跌幅度啊，实在咧系前所未见，主要原因咧都系因为社会政治形势持续紧张而导致啦。除了就是日益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令到就是居于香港的外籍人士感觉到担忧之外，社会运动亦都就是对外派雇员习惯的日常生活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相比之下，他们说到新加坡就拥有优良的基建、便利的设施，并且一直维持在低罪案率，亦都是早已就是很多外派雇员居住的当地，令到佢咧就成为外派雇员理想居住地点，咁可以见到嘅未来亦都显示啊，新加坡好有可能继续保持住呢一个嘅领先嘅地位。最适宜居住城市排行榜啊，喺2005年咧就已经开始发表噶啦。咁啊，评估嘅生活环境因素包括咧气候、医疗服务、住房及公共事业、自然现象、隔离程度、社会网络同埋娱乐设施。仲有咧就系基础建设、个人安全、政治环境以及咧空气质素等等噶。咁希望咧就系我哋个排名啊，新加坡第一啦，第二就系布里斯本，第三咧就系悉尼、名古屋、大阪、东京。希望我哋嘅排名可以快啲上翻上去就好啦。想个排名咧上翻上去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系努力嘅。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居住喺城市嘅时候，我哋就好似一个小小嘅齿轮，但系发挥咗嘅极大嘅作用。 同学们于毕业礼分散后，各自有梦，各自努力去追。劳碌于工作里面，追追讲讲，高高低低，这种感觉令人太累。越过那片山岭，看到更高的山岭，才发觉老了几多岁。沿途又有几多失去？从前说过尚未完成的旅程，精彩故事还有一堆。誓要看到最大的海、最高的山、最古老的堡垒。要去哪里，再去到哪里，任风吹，带着自由身躯。和谁笑着说着，直到饮醉。不经意平静地望着转动，有几多人带着倦容，努力地饰演着此旅。麻木了，然后再也不觉得痛，不经意投入地望着转动，到某一天连自己都相信，拼命为大时代继续转动，最后才回到自由天空。若某天生锈了，不再懂得欢笑，没有兴奋心跳的一秒， 才领略到活着真正需要。细数着往事，幻想着未来，说着父母亲的怨号。从何时开始，你我忙着比赛，忽略了爱，只想攀到更高。以往淡淡经过的每段故事，通通都写进日记簿。不经不觉，那样恐怖。静地望着转动，有几多人带着倦容，努力地饰演着齿轮，麻木了，然后再也不觉得痛，不经意投入地望着转动，到某一天，连自己都相信，拼命为大时代继续转动，最后才换到自由天空。若某天生受了，不再懂得欢笑，没有兴奋心跳的一秒，才领略到活着真正需要。何时开始，重要的不再重要？何时开始，把快乐忘掉？何时开始失去了意义，如何开始？不经意平静地望着转动，有几多人带着倦容，努力地饰演着齿轮，麻木了，然后再也不觉得痛，不经意投入地望着转动，到某一天，连自己都相信，拼命为大时代继续转动，最后才换到自由天空。若某天生锈了，不再懂得欢笑，没有兴奋心跳的一秒，才领略到活着真正需要。 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3%。一首歌曲《齿轮》，他们是新青年理发厅。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我哋职场 KOL 啊，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 Queeni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咁多位，早晨小白。 你好啊，嗱咁啊，我哋而家咧就个个咧都系戴住口罩啦，系唔系先？咁啊，但系戴住口罩，上个星期就话到啦，戴住口罩如果化妆嘅话咧，化啲唔化啲。哎呀，咁就弊翳啦，因为你一除嘅时候，一饮水啊，或者一食嘢俾人见到咧，你个庐山真面目咧，咁啊丑怪啦，系咪先？好啦，咁但系咧戴口罩我哋都系要戴噶，始终咧就系卫生啊第一啊嘛，始终都仲有好多问题出嚟噶，咁啊靠化妆可唔可以帮得到咧？又有啲咩问题咧？今日会同我哋讲下喎 ，Queenie 系嘛？ 是啊，因为其实都过了一排戴口罩的日子了。那呢有很多女仔都inbox 我跟我讲呢，问我怎样搞啊。因为就是说戴了口罩之后呢很容易生暗疮。那就是问一下为什么会即有这样的情况。 会有这样的事吗？ 会有啲咁嘅事啊，因为如果遇着有啲皮肤咧，油脂旺盛嘅，即系比较容易出油嘅皮肤咧，咁佢哋系比较容易生暗疮嘅，因为你始终戴住个口罩咧，你会有呼吸有水气啦，咁自己又有啲口水喷出嚟啦，即系你讲嘢嘅时候会有口水啦，咁加埋自己会因为焗住咧，都会有少少冒汗同埋会有油噶，咁所以咧，搞搞下咧，即系可能会令到你个皮肤。 会觉得好似好油啊，或者好污糟咁样咯。咁、上个星期其实都讲过话，我哋点样都系要化翻少少妆，咁唔好唔理佢噶嘛。咁、我哋其实化妆嘅时候咧，我哋要重点就系话要个妆咧要够轻身啦，即系唔好咁厚啦。咁、因为越厚嘅妆，你就会其实相对地都会令到你焗住个皮肤噶嘛。咁所以就会要比较薄啲，尽量薄咯。咁我哋就要从呢个护肤开始啦。 系护肤。 系啦，就系我哋可能朝早咧搽嘢嘅时候咧，唔好落得太多，因为有阵时咧，可能我哋都即系觉得自己 朝头早通常都会落啲乜嘢嘅先。 朝早多数嗱，洗干净面啦，咁我哋做翻正常嘅步骤就系、我哋会搽爽肤水啦，成日讲噶啦。爽肤水完咗之后咧，咁多数都会搽翻精华，跟住眼霜、面霜，跟住防晒咁样嘅。咁但系有啲女仔再自己着重啲嘅话，佢可能净系搽精华都搽两三种噶。即系包括有保湿啦，又有啲紧致，甚至乎美白嘅精华嘅。咁但系我哋最主要咧，朝早而家譬如呢个情况，因为其实你戴咗口罩咧，又唔想焗得佢咁紧要咧。咁我哋最主要咧，其实拣翻保湿精华嚟搽，就唔好再搽咁多啦。要查其他嘢嘅话，就留翻夜晚先。 即系唔好令到个皮肤咁干啦。 系啦，第一系啦，因为个皮肤一唔干嘅时候咧，相对地咧都冇咁容易出油啊。 系，咁啊冇咁容易出油咧，咁啊对我哋嘅皮肤保养就会好啲啦，系嘛？ 系啦，咁所以咧，冇咁容易出油嘅时候咧，我哋与此同时都要用翻咧一个叫做咧，我哋化妆之前用一个叫做 make up base。 系。 咁最主要个隔离霜咧就系、有控油嘅成分。咁我哋可以揀返啲純天然嘅隔離霜嚟用，因為天然嘅隔離霜呢唔會咁多抑制啲油脂分泌，亦都佢會有啲益生菌喺度，即係益生嘅元素可以幫我哋嘅皮膚冇咁容易乾燥，同埋可以控制個油分，就會更加好囉。 咁就會令到我哋嘅皮膚呢就會舒服好多，就好似爽啲咁樣嘅感覺啦。 系啦，爽咗之后，跟住你再我净系轻妆嘅时候，我净系遮翻黑眼圈啊，少少点缀翻个眉啊眼线嘅话咧，咁已经好干净噶。咁其实到中午嘅时候咧，始终我头先都讲过啦，你倾偈啊或者自己会有少少水气冒出嚟噶嘛，咁就要记得补妆啦。咁点样补妆呢？咁又唔使特登好大阵仗，攞晒好似我哋平时啲碎粉饼啊出晒嚟嘅，咁就唔需要㗎啦。咁我哋呢尽量用返吸面油嘅方法，咁攞个粉泡啦。咁如果你可以喺市面呢买到啲 100% 防菌嘅粉泡呢，因为有啲粉泡係冇毛孔㗎、即係冇啲窿窿 㗎， 咁好似直胶咁样，咁你就将佢呢印咗啲面油先，咁就唔好攞面油纸啦，因为如果越油嘅人呢用面油纸係越用越干㗎啦。 係咁样，唔係咁，如果 印越多油 好油嘅人你仲唔俾佢油，即係唔俾佢印嘅话，咁我咪越嚟越油。 用面油纸，因为你用面油一度吸嘅时候，佢会吸走你嗰啲油分咧，咁相对地你个面好似好爽啦，但系佢亦都会不断制造啲油分，等你越嚟越干。 吓、啊，咁点啊？如果我真系多面油嘅时候，咁又喺块面上边又戴住个 mask 又焗住咗，咁可以点咧？ 唔好用面油纸，就系用我头先讲嗰啲粉扑啦。 哦， 或者用一啲咧，你平常嘅用嘅粉扑，但系用个。紙巾包住個粉撲，跟住好似剔嘅方法，將你啲面油印走去。 係， 因為用面油紙用越得多，用不多嘅話係會出嗰啲面油出得犀利嘅。咁所以可以人戒咗，唔好用面油紙啦，用紙巾或者用我頭先講個直膠嗰啲粉撲去印走佢咯。 係，明白。好啦，嗱，咁除咗油脂嘅問題之外啦。咁我哋戴住個 mask 咧，好多時成日都會話到，哇！啲搞到啲瘡咧出曬嚟啊！頭先你都有提到啦，係咪？咁如果係嘅話咧，咁有冇辦法可以處理一下佢咧嚇 ，Queenie？ 如果真係出咗暗瘡之後，咁點搞咧？啲都好唔靚噶嘛，係咪先？ 係啊。 咁咧嗱，屋企咧，因為 化妝遮住佢。 系啦，化妆遮，如果你戴口罩嗰啲，我哋用遮瑕膏薄薄一浸咁样遮到啦。咁但系你都要处理佢，等佢唔好再生出嚟噶嘛。咁咧就千祈呢个步骤咧唔好接佢啦，因为你接咗佢之后咧，佢又冇空气 你入损咗个皮肤咧，你个暗疮系仲难搞噶。咁、所以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用翻咧每一晚你都可能用一个深层清洁面膜，净系搽翻喺你暗疮嘅位置。 嗯。 咁就等佢慢慢将个粒暗疮慢慢褪出嚟。 嗯。 咁佢就慢慢会凋谢噶啦。 哦，咁 系啦，嗰啲深层清洁面膜好似泥咁样嘅，咁你就搽翻喺局部嘅位置，即系你有暗疮嘅位置啦。咁你冇暗疮嘅位置就唔好搽啦。 系，好啦，嗱、咁如果一般人咧就唔需要，譬如例如我嘅，又唔系话特别翻工就一定要化妆嘅，咁有冇办法咧带住个 mask？ 有冇啲譬如护肤嘅嘢都可以令到我哋块面成日都系爽啲啊，又唔好咁绷紧啊，又唔怕咧就系喺入边咧积聚好多细菌啊，甚至乎咧你知啦，戴住个口罩有阵时即系自己都会觉得咧，哇个口都臭晒啊！有冇办法可以处理呢啲嘅问题嘅咧？ 呢个就系头先讲咧，如果我哋一般人嘅唔化妆嘅，我哋都可以用我头先讲嗰个天然成分嘅隔离霜咯。 嗯，都 系即系要买啲天然成分噶，因为佢系有防晒作用噶。咁你搽咗之后系可以帮你隔离啲紫外线同埋甚至乎啲污糟嘢。咁你翻屋企嘅时候咧，其实你洗面啊、落妆嘅时候就会好干净噶啦。如果你譬如话一啲都唔化妆嘅话，呢、这、一个。即係頭先我講緊嗰個隔離霜，佢係只係好似幫你隔走啲，即係幫你隔走啲污糟嘢，同埋而家嗰啲塵埃咧，咁亦都唔會令到我哋咁容易入咗啲毛孔有塵入去㗎。 哦，咁啊感覺上咧，或者就實際上啦，都會咧就乾淨啲嘅。 係啦，冇錯啦。 呢、這個時候乾淨啲都已經好緊要。咁啊有唔同牌子都會出呢一個嘅隔離霜㗎啦，係咪？ 冇錯啊，市面好容易買到㗎啦。總之揀翻啲天然成分。 天然成分嘅隔離霜。咁如果洗面嘅時候咧，我使唔使又話嗰啲咩卸妝嗰啲嘢一齊洗啫？普通咁樣洗都 OK 嘅。 普通攞翻健面產品洗就可以噶啦。 明白曬，好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Queenie， 咁啊而家呢個時候最緊要咧就係大家全城抗疫啊，咁啊一齊咧做得乾淨啲、衞生啲，面部嘅清潔咧都係相當之緊要，有清潔嘅面部先至可以化翻一個靚妝出嚟見人噶嘛，係咪？ 係啊， 好啦，唔該曬 Queenie， 拜拜。 唔好客氣，拜拜。 个个都想自己个面蛋，面蛋又好似小天使一样，哇咁靓！后天嘅保养咧都系好重要嘅。 待我好，不会保留，不休假，乱下到深秋。飞走的岁月，辛酸牵挂感受。月亮是你这一对手，未变改一脸温柔，感激你，我愿说出口，温馨的。镜头，笑脸神情都尽透，多相亲更有事像自由，陪我去走，自作一挡千秋，到那积雪渐下，到我有点成就，全也是你两手，无声却在。能赢尽多少分手，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齐晒样， 当思忆倒流，总是平庸得像我，如小小天使你为爱占有，陪我去走，接踵一朵千秋，到那一处渐行，同我有点成就，全也是你。 一首嘅作品嚟自祖儿容祖儿嘅小天使，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有个交通消息嘅事件咧，啱啱处理好啦，讲紧咧就系东铁线嘅事件处理好啦，东铁线嘅服务啊，陆续咧系回复正常，东铁线嘅服务陆续回复正常。正常就好了，翻工的朋友呢又不用白等，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都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目的地。好了，我们听完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先，转头分头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各位听众去到早上的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进造无论任何岗位都可以。 人聚依然同根，同一家人，舍不得你疼。可每当一放手快乐，陪你走，陪着你成。这脚步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同根， 可以做到的都做，哪怕只是一句安慰。李明浩就是本住这份心情创作出这首抗疫遗题的歌曲，将鼓励送予所有同根生的人。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李荣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荣浩同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是寒冷。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就是我黄天怡的妈妈，因为何时何地，只要我一声妈，她都一定会飞过来的。 就梗系我子豪嘅老婆啦，因为佢生咗个前世情人俾我啊嘛，最佳情人就梗系俾佢做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CIBS 在你家附近打个转，我们是 街坊屋行山团。 加顿山映日落你就听得多了， 原来它和窝仔山遥遥相对，是新九龙重要的行山圣地。 白衣天使落雨路， 香港面对很严重的疫症，而我们节目的主角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就在最前线照顾病患者，总之大家同心抗疫。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 晨，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啊，吓咁啊，而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啦，仲有 O 喺度，早晨。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吓，咁啊今个早上咧先讲下，喂，琴日咧夜晚黑又去咗跑步啊，出咗街嗰连续跑咗两日啦，咁见到咧好多朋友仔跑步咧都有戴口罩嘅，咁啊幾好啦。咁因為咧之前講過咧，話喺健身室嗰度咧，做 gym 啦，即係舉鐵啊，做其他嘅運動嘅時候， 怕感染啊， 係啦，因為咧嗰啲叫做器械啦，或者嗰啲 dumbbell 咧，就好容易有細菌滋生啦，或者又係有機會感染。其實咧，依家大家去健身室咧已經好叻仔噶啦，識得戴翻個口罩。你見到咧近排可能啲。叫做 artist 朋友都冇乜公开啦，咁因为好多活动都 cancel 咗取消咗，咁佢哋都要强健身体㗎嘛，咁去呢个健身房嗰度呢叫做操练啊 workout 嘅时候呢都真係有戴返个口罩。咁呢个真係做得好好啦，咁呢个旧时呢大家就会觉得喂，即係你举铁嘅时候戴口罩呢其实好辛苦，因为第一日呢我去呢个健身室嘅时候呢係有戴口罩，好快呢你就会爆汗啦，跟住爆汗，即系成身流晒汗啦。其实你个口罩系湿咗，即系最终你要换第二个口罩啦。咁所以同埋嗰个个口罩湿住，但你又要继续戴嗰个感觉咧，你谂到几差系嘛？你谂到好差噶，总之。咁所以，唉，即系谂得两谂，都系琴日决定去跑步啊。头先讲开健身室，其实咧相关嘅一啲叫做清洁人员咧都几好噶啦，旁边咧就会有支咧喷嘅酒精喺度嘅，咁你俾你喷下啲器械啊，唔同嘅，即系譬如你有阵时做嗰啲推胸机咁先算啦，咁你嗰个手柄其实有十个人用过，就有十个人有機會傳染一啲 啞鈴都係咁啦，噴下個啞鈴先舉。 咁所以咧就依家都啲設施都幾好啊，叫做旁邊都有支嗰啲消毒嘅酒精好，或者其他嗰啲消毒物品啦，咁俾你噴一噴，咁咧跟住你先去叫做做運動咯，或者做 workout 咯咁樣。咁所以都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即係如果你話近期喂冇乜嘢做，即係想強健下體魄咁樣，一定要去健身室嘅話，無論會所以至大型嗰啲 gym room 都要做一做呢一件事。咁最好就係咩呢？自己舉完之後咧，自己再噴發，咁就令到下一手 係啦， 即係戴口罩嗰個原理咯。咁琴日咧去跑步嘅時候咧，又真係見到咧好多朋友仔咧都趁住，因為琴日其實夜晚咧都有少少微雨嘅。 其實跑步咧，即係戴住口罩都係會遇到濕嗰個問題。 係啦，都會遇到濕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戴住一啲叫做高山口罩，即係訓練用嘅 training 用嘅口罩咧。即係做到一個高原氣候嘅效果， 但嗰啲又隔到 virus 咁樣嗰啲， 嗰啲其實隔唔到 virus。 係咯， 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係做唔到嘅。咁你如果真係要戴住口罩跑步嘅話咧，咁咧你就要戴翻嗰啲醫學類別嘅口罩，咁就會好少少咯。咁有啲朋友跑步就唔戴口罩嘅，咁都明嘅。如果你跑步係一個極度 空旷嘅地方咧，就会好啲嘅， 系 会好啲 相距三米其实就已经 O K 嘅。系即系你始终你跑步又第一唔喺室内跑啦，第二嗰样嘢你唔会身贴身跑噶嘛。 试下去加乐径嗰度跑下咯。其实加乐径都几好跑。 我琴日就去咗呢个观塘唔系邮轮码头嗰边啦吓，大家即刻好惊啊！喂，邮轮码头嗰间好惊啊！ 都未谂邮轮码头，观塘啲人好多跑街嘅。 系啦，咁啊，观塘佢有个海滨长廊， 系咯， 依家咁嗰个位都几好跑而且因为好多叫做学生哥唔使翻学啦，更加多嗰啲情侣可能二月十四就坐喺海边咁样， 二月十四的 约会啊，即系。食下饼啊，食下 cake 啊，咁样。 不过呢段时间唔好 kiss 住。 系啊，咁 情到浓时 啊，我观察到 单下眼好咯、啊。 其实大家都真系好乖，戴住口罩喺呢个 public area，即系就算系露天或者唔系室内嘅环境，大家都真系戴住口罩咯。咁睇到，希望呢段时间快啲过啦。咁亦都会激活咗啦，大家强健体魄啦。注重個人衞生嘅，即係每個危機都會帶嚟一個生機啦，或者提翻一啲大家唔記得咗嘅嘢，即係可能覺得啊過去嗰一年咁樣，都冇乜時間做運動喎，咁樣好忙喎，忙住爬文喎，睇新聞喎，咁依家正好就係一啲時間俾你啊收翻身啦，做翻運動啦，對自己嘅身體好啲啦，感受一下自己身體發出嚟嘅聲音，喂。你近排个肚腩大咗喎，咁样你摸一摸自己系喎，咁样咁你就自然咧，唔得啦，停到落嚟，要喐下啦，咁样咯。 最紧要呢个时间咧，系即系多啲咧，重拾翻同身边嘅人嘅时间。 系啦， 系咪先？即系平时翻工又翻学都太忙啦，香港人。呢、 嗯、 段时间虽然大家唔开心嘅，即系面对住好多嘅问题，不过咧最紧要就系、是。更加珍惜而家呢个时候先， 系啊，呢、這个都紧要。睇下先， 同行噶嘛，大家 同屋企人两个人出去嗰啲，三个人又好，四个人又好，家庭跑咯咁样，咁令到大家一个存在嘅感觉。啊，小伯讲得好啱啊，就系近排咧呢啲疫症问题啊，都令到大家咧心情上、情绪上都有啲困扰啊，有啲唔开心。 咁啊系咯， 其实都同你讲，唔系有几多人确诊，就有几多人因为呢个病啦，跟住去世咁样，咁唔会系一啲。太过开心、太过正面嘅一啲新闻嚟嘅，通常听到心机或者睇到电视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希望都可以用运动啊带嚟嘅呢个令到你有开心啊嘅感觉，你知做运动会释放呢个安多芬啦咁样，咁你就会开心翻啲啦，个人个情绪咧都会平静一啲、稳定一啲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喺电话侧边已经咧就系博通天地线，揾嚟 Didi。早晨啊 ，Didi。 系 Didi， 早晨。 早晨啊。 你好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啊？系咪东铁嗰方面咧有好消息啊？ 是啊，虽然呢你就头先呢宣布咗啦，我都要继续宣布呢个好消息啦。就係、是、较早前由于大埔墟站同太和站之间路轨附近呢发现呢可疑物品啦，咁曾经呢就是、东铁线受影响嘅。咁但係呢喺较早前啦事件呢就已经处理好，咁东铁线呢就陆续回复正常㗎。就係、是、事件呢就已经处理好啦，咁东铁线呢就陆续回复正常㗎。咁另外都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政府嘅疫情防控措施呢，东铁线嘅罗湖啊同埋落马洲站呢仍然关闭嘅。咁另外有个工程提一提大家㗎，喺油麻地啦，咁车身长度超过九米呢就不能够由金竹街右转入去广东道嘅。讲完。 嗯，咁啊唔该晒 Didi 啦，今个早上。咁啊有时间多啲做运动，多啲陪下屋企人啦，好嘛。 知道。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地线二号又话彭爷爷喺出面。 系彭爷早晨。 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我系天线啊。 系啊，收得好好啊呢、這个天线。 天线系讲地面嘅道路交通啊嘛。 系啊。 咁佢咪地线咯。 啱、你系。 天线啊， 系啦，咁啊出边天线收到嘅天气系点咧？ 系啦，今朝早咧，星期今日四嘅，今日星期三啊， 星期三啊， 星期三嘅朝早咧，七点零钟咧，哇，雾锁香港， 哎呀， 系、啊，即系好似好典型嘅，系咪回南天定系啊呢、這个春天嘅景况就咁啦？喺呢一个嘅清晨啊，以至到早上嘅时间咧，而家就 系 咁啦。 系唔知道有冇机会拨开云雾见青天咧？ 佢唔係雲又唔係指雲啦，淨係霧啦，主要都係嗰啲春天嗰啲霧水咁樣咧，咁啊完全咧望唔到咧嗰個遠處山頭啊，同埋嗰啲高樓大廈咧，都係比較咧係朦朧一啲啊， 霧鎖香江 嘅啫嚇，都視野咧都真係好唔清晰啊嚇。咁啊出面咧而家咁樣嘅狀況咧，咁大霧咁樣啦嚇，又呢啲唔係煙霞嚟噶啦，呢啲係霧嚟噶啦。咁啊會唔會啊令到大家覺得咧，咦好似有啲濕濕地咧？你話再加埋咧，而家都係得十零度咁樣咧，就會體感上咧會覺得好似咧係寒咗啲咁樣。 哦、 如果係咧，咁大家都要好好適應，因為話下個禮拜咧又會翻到去12啊、13度呢啲咁樣嘅温度啊， 又跌啦，跌到落12度啦，真係好彩啲衫未收咋。 呢個下個禮拜嘅事啦嚇。咁而家出面呢就還好呢，就冇乜風喎、今朝早上嚇。咁係濕濕地咁樣啫。我諗呢啲抽濕機呢又要開定啦，真係。 係啦，要準備返啲抽濕機呀，同埋呢今日如果出去嘅話要著多件衫啦 嚇。係呀，嗰啲自己個腋下都夾返個小香菇啊。 係喎，咁先暖同香返呀。 係會有毛。 好啦，唔該晒彭爺爺啦，我哋轉頭再傾過啦，唔該晒， 拜拜， 拜拜。長進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啦，早晚咧有一兩陣嘅微雨，能見度係頗低嘅。咁啊，彭爺爺都話啦，出邊係霧鎖香江啊，所以能見度頗低啊嚇。咁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和暖嘅，最高嘅氣温今日咧會係去到大概21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哇，濕噶啦，仲要吹東風啊，濕上加濕。展望啊，未來一兩日有雷雨。星期日啊，咁啊气温会显著下降，咁啊下周初咧早上系寒冷嘅，咁啊头先都同大家望过噶啦，咁啊九天嘅天气预示咧都话到下个星期咧最低嘅气温咧，咁啊暂时估计会去到12度啊，不过而家咧就系19度，相对湿度9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至4嘅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而家天气咧成日都一冻一热，一冻一热咧，好容易咧就会感亲嘅，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听下医师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吩咐或者 tips 俾我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Victor 呢排咧成日都听人哋讲话气溶胶传播，系我哋呢一个咧新冠状病毒肺炎嘅传播途径之一嚟噶，啊，其实呢一个系咩嚟嘅咧吓？ 最近咧喺上海市嘅疫情防控工作嗰度开咗个发布会嘅，确认咧就话呢个新嘅呢个武汉肺炎咧，其中一个传播嘅途径咧系可以系呢个气溶胶嘅。 系， 咁其实我哋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啦，病毒嘅传染咧其实分为三种嘅，一啲就系直接传染啦，即系直接接触到啦，另外一啲咧就叫接触性嘅传播，即系我摸到有啲菌嘅嘢到口嗰度，到黏膜嗰度咁就感染到啦。咁另外一啲就系叫气溶胶啦。咁其实气溶胶嘅话咧，就系讲紧我哋有时啲分泌物咧。咳啊，打黑黐，分泌物有啲比较重嘅，佢就沉咗喺地下啦。咁有啲比较轻少少或者粒子比较细嘅，就会喺个空气嗰度咯。咁呢啲就形成一个叫气溶胶嘅嘢，咁吸收到之后有机会感染咯。 其实讲紧嘅呢一种气溶胶咧，系有冇咩特质嘅咧？ 气溶胶里面其实分两种的，有些就是我们讲的飞沫的传播，即是有个人在你面前打黑黐就可能直接吸收到啦。另外一种就是空气传播，这些就比较粒子比较小的，大概是5个 micrometer 的咁细的这个物质啦。医学界我们可能做些插管啊，那些就可能有机会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个气溶胶咯。其实现在讲的我们一般担心或者市民比较担心的气溶胶的传播呢，应该是1米以上的，即是我跟你距离2米，那我会不会吸收到个空气之后感染呢？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了。 咁有冇话咧呢一种嘅气溶胶咧，原否咧维持咗几耐啊，或者系飘到几远咧，都仲系会有个菌带咗喺入边咧？ 呢个系有啲争议性嘅，因为我哋觉得咧，其实你随住呢个空气嘅流通啊，佢里边嗰个含量会减低啦， 咁同埋氣溶膠佢本身嘅質點咧，嗰個能量比較大啲嘅，個病毒就唔係咁容易生存嘅。所以一般嚟講咧，我哋話除非係有一個好高濃度嘅一個病毒菌啦，唔係話一般嚟講咧，呢個氣溶膠嘅傳播咧，我哋都唔係太擔心嘅。 係，咁換言之，其實對我哋嚟講嘅威脅係咪唔係好大咧？ 其實係唔係咁大嘅？一般嚟講，其實氣溶膠嘅傳播係對我哋臨床醫生可能比較重要啲咯，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候醫生我哋要做嗰啲插管啊，或者可能啲支氣管嘅檢查啊，或者幫你抽痰啊。甚至乎有啲檢查，幫你開喉呢啲，其實有機會就會接觸到好多菌，咁同埋有時可能你打乞嗤或者可能同個煙霧一齊出嚟嘅時候，咁呢啲時候就會有機會就好多呢個菌啦。 咁如果係咁嘅話，可能啲前線醫護人員就比較要擔心同埋預防啦。咁又有冇啲咩方法係可以幫到你哋啲醫護人員預防下嘅咧？ 咁其實我醫務人員就一般就會戴口罩啦，咁同埋我哋都會喺一個比較好嘅隔離嘅設施啦，咁佢啲空氣嗰度就都會比較流通啲，同埋佢有專門嘅一個隔氣嘅設施嘅。咁另外就可能你哋都見到好多啲醫務人員咧處理呢啲比較有疫症嘅啲病人咧，都係著住全身嘅呢個 防護 衣， 係 嘅。是好像生化危机咁啦， 系啊，笠到只系得翻对眼，但系对眼都系有眼罩封住 嘅。系啦，冇错，系其实就系因为要避免呢啲喺空气里边嘅传播咯。系啦，咁但系一般市民就唔系咁担心嘅，因为本身佢嗰个浓度喺空气里边都唔系太高，除非你同个病人有比较密嘅接触啦，就会危险啲啦。 头先咧就听阿 Victor 讲话咧，医护人员咧就会着一啲保护衣物咧就包实自己啦吓。咁但系实质咧，如果讲紧真系一个隔离嘅地方咧，又应唔应该咧系开窗去通风咧？因为啲人成日都话，如果焗实晒啲病菌喺度咧，咁空气又唔流通咧，咁间房就变成咗一个高度集中菌嘅地方啦。咁通风又啱唔啱咧？ 其实我哋都建议通风嘅，其实因为我哋觉得咧，如果个病毒治病咧，佢都有一定嘅含量先治到病嘅。咁如果你嘅房或者你嘅屋企成日都系一个密室唔通风嘅话，都有机会会积聚好多呢啲讲嘅气溶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一般嚟讲，我哋都建议大家尽量通风啦，开住个窗啦，咁俾啲风入嚟啦。喺一个比较通风嘅环境之下咧，呢啲气溶胶咧都唔会治病啦。咁咧，對於我哋病人佢居家嘅隔離啦，咁其實我哋最好都建議咧，可以單房嚟隔離咯， 係即係一人一間房。 係啦，咁其實公共嘅區域咧，個廳啊或者其他房就盡量就要通風咯。咁但係病人嘅房咧，就盡量唔好俾佢同你嘅公共空間裏邊通風啦，唔係話有機會病人嘅菌就會到呢個廳嗰度啦。但係呢啲都係我哋覺得擔心嘅嘢，其實理論上我哋就盡量避免啦。 明白。Victor， 我心入边咧有啲疑问咧，就想请教下你嘅。嗱，呢排咧好多人咧都系会过关啦，翻嚟香港嘅时候咧，都系会有呢一个人面识别系统，咁啊，即系意味住咧都要除低个口罩咧，先至可以过到嗰个系统啊吓。啊，其实咁样除低个口罩咧，会唔会好高危咧？ 其实咧，我哋头先讲啦，因为其实嗰个气溶胶嘅传播咧，其实系比较少见嘅。咁另外其实一般我哋讲话人同人之间尽量避免一个太亲密嘅接触啦。咁其实如果你过关嘅时候，咁你同嗰、那个过关嘅时候嗰、那个人其实应该系有个距离嘅。除非佢喺你面前打一次啊，正常嚟讲咧呢、這个气溶胶系比较少嘅。咁你其实你除一阵咧之后戴翻咧，其实就唔惊会有呢个气溶胶嘅传播嘅。所以我哋觉得咧气溶胶呢个传播咧都唔使太担心嘅。咁上海呢个发布会咧，佢都提出咗七个要求嘅，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达到呢个预防武汉肺炎嘅一个疫情啦。咁第一，佢就建议我哋尽量减少或者取消呢啲社会嘅活动啦，即系有咩 gathering 啊，尽量就取消咯。咁第二咧就系、是、要开住个窗啦，同埋通风啦。第三咧就尽量做好日常嘅家庭嘅消毒嘅，即系譬如话有啲门口嘅手把啊、厅啊或者凳啊呢啲，我哋尽量就用啲酒精或者啲漂白水去消毒啦。咁第四咧就系、是、尽量咧多洗手啦，注意个人嘅卫生啦。如果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其实尽量就用个手啊或者个纸巾冚住啦，唔好乱吐痰啦。咁第五咧就避免呢个空气同埋呢个接触嘅传播嘅，咁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啊，尽量就唔好共用一啲生活用品啦，包括食饭都建议用啲公筷去食啦。而家都提议大家都 可能見到面就冇握手， 使唔使講少啲嘢添啊？因為驚住飛沫傳播。 係啦，咁或者戴住口罩講嘢就會好啲咯。 係 係啦，咁同埋如果需要隔離嘅就單房去隔離咯。咁第七咧就建議大家咧要密切留意屋企人嘅健康狀況咯。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出現發熱啊、咳啊，甚至乎攰啊，或者可能有啲腸胃唔舒服啊，盡量就俾佢可能隔離啦，又或者可能做好呢個戴口罩啊，咁盡量避免傳播。 嗱，咁我头先咧讲咗话戴口罩就必须啦，咁有冇需要话戴手套出街咧？因为如果话惊住只手掂完出边嘅菌之后再摸落自己度，咁戴手套会唔会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咧？ 咁其实咧，我哋就觉得冇乜必要嘅， 嗯， 除非你譬如话有啲可能你工作系啲看间要成日揿 lift 嘅，咁你就可能戴住个手套会好啲啦，因为你唔使成日接触噶嘛。咁但系咧，我哋觉得戴手套嚟讲咧，因为唔通风，手又容易出汗。反而容易滋生其他嘅細菌，或者令到呢個病毒嘅繁殖會更加好咯。咁另外其實就係，如果你真係要戴手套，其實可能手套污糟，你又唔小心掂到個面、個眼啲黏膜，其實你都會有機會感染。 係一樣啊， 係啦，所以我建議大家都係盡量勤洗手，呢個係一定噶啦。 所 以戴手套都不可以取代这个洗手的功能。 嗱，咁头先讲咗咁多关于武汉肺炎的一啲传播问题啦，咁其实问阿 Victor 啦，依家咧中医咧对于呢一个嘅病情咧，有冇啲乜嘢新药啊，或者有啲咩治疗嘅方向咧？ 咁其实好多病人都会好奇问一下，即系其实呢个传病系新嘅，咁其实中医有冇咩方法，就是中医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其实现在呢，因为经过 SARS 之后呢，现在中国呢在这些传染病上面呢都很早已经开始都建议用中医的方法，就是中西结合的方法去处理啦。暂时来讲呢，我们发现呢其实中医在这方面的效果都挺好的。咁呢目前呢我们有一条方呢就叫清肺排毒汤。截至到二月五号啦，其实我哋有四个试点，差唔多214个 case 系用紧呢个方嘅，咁有效率咧达到呢个90%嘅，咁其中嘅60%嘅人咧，佢个症状同埋嗰个影像学上面咧系明显改善嘅，咁有30%嘅人咧系症状平稳同埋冇加重嘅，咁呢就觉得嗰个对一个肺炎嘅医治都效果几好啦，当然啦，呢个系医治嘅方啦。所以我哋就同大家介紹話，其實而家中醫喺呢方面達到一啲成績啦。咁但係呢方面就唔係攞嚟預防嘅。大家唔好去搶呢條方啦。係啦，不過就俾大家知道，其實武漢肺炎都唔係咁得人驚嘅，要預防，但係都唔使過度擔心啦。 好啊，好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同我哋講解咗咁多關於武漢肺炎嘅嘢啊。咁啊，希望咧我哋 keep 住繼續咧更新住呢一個嘅疫情轉變啦，亦都希望咧喺中醫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嘅新進展，可以幫到我哋嘅病人啦。 好，拜拜。 晨光大學。 快感觉弥漫精神，拍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嘅7:29嘅时间啦，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医师啦吓，咁啊即系雾化嘅情况咧，大家听完之后咧，希望都会理解更加多，唔需要咧就系过分嘅担心啊，最紧要注意咧就系个人嘅卫生啊吓。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能见度系颇低噶，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和暖，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1度啦。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听听咧就系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东铁线大埔墟站同太和站之间发现可疑物品嘅事件，东铁接近早上7:00话处理好，东铁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 较早的时候，大埔墟站至太和站服务一度暂停，红磡至大埔墟站以及太和至上水站都受到影响。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望在18个月之内准备就绪，目前仍然需要竭尽全力防控病毒。他认为各国应该将新型冠状病毒视为头号公敌，对于能够造成的后果，病毒比恐怖主义的威力更加大，不能够被病毒在本地传播。世卫和全球传染病防控研究合作组织在瑞士日内瓦一连两日举办论坛。谭德赛又宣布，世卫将新型冠状病毒正式命名为 COVID-19。谭德赛话，根据准则，名称必须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的物种、个人或者特定的族群，避免不准确或者污名化。他解释 ,CO 代表冠状 ,VI 代表病毒 ,D 代表疾病 ,19 代表年份。苏格兰首席部长施亚晴说，苏格兰人应该有权重新选择是不是独立。施亚晴在伦敦表示，英国脱欧违背了苏格兰人的意愿，苏格兰人应该有权重新选择是不是退出联合王国。他强调必须通过合法的第二次独立公投方式实现苏格兰独立目标，因为公投和结果必须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他将会继续和英国政府沟通。按照英国法律，苏格兰要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必须得到英国政府和国会的批准。首相约翰逊上个月明确拒绝苏格兰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的要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各区隧道咧出入口交通系正常噶。咁喺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慢车噶。咁喺港岛啦，柴湾嘅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噶。咁而家所有嘅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需要改经嘉业街啦，同埋行常安街噶。咁最後提多一次大家啦，就係東鐵啊。咁較早前咧，由於大埔墟站同埋太和站之間啦，發現呢個懷疑嘅爆炸品噶。咁大埔墟至到太和站嘅服務咧係暫停嘅。咁但係事件已經處理好啦，而家服務係陸續回復正常噶。咁另外羅湖同埋落馬洲站咧仍然關閉。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报数直按问答比赛，请问咩系横绝条？ 我知将啲雪条打横嚟食，咪横绝条咯。 唔系啊，系要将支柱连接埋一齐嘅构件啊。 咁如果要做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要有乜嘢嘅知识？ 系要有相关嘅知识同埋认可嘅资历。 清楚啲，应该系话结构力学同埋岩土力学有足够嘅知识。 最紧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数直按短剧》，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 我送啲嘢俾你 relax 啊！ 魔鬼 Eric， 你送咩俾我啊？ 吸啖大麻就会令到你好轻松噶啦！ 我知啊，仲会产生幻觉、抑郁、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同埋判断力受损啊嘛，同埋好容易激动噶。 诶，你点知啊？ 食大麻有咁多害处，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 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丽也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6，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咁啊，头先都讲啦，话喂做运动咧就会释放呢个安多芬啊，咁啊令到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啦。除咗做运动，近排咧大家都应该要多啲留喺屋企啦，咁啊会睇唔同嘅片啦。喂，近排咧睇到一条片咧，都令到阿欧咧好感动啊，而且咧都有少少眼湿湿咁样。讲紧嘅咧就系、是、啊，南韩电视台拍出嚟嘅一条咧 VR 嘅虚拟实景嘅。 哦，个七岁个女仔嗰单 case。 系啊，嗱，我详细啲讲下，喂，究竟发生啲咩事？而最后咧，我就觉得啊，珍惜身边嘅人咧系非常重要嘅，唔好等咧，叫做失去咗啦，先至透过咧。VR 虛擬實景去找翻咯，咁當然即係呢個媽咪遇上嘅事咧，係都少少悲劇嘅。不過最後可以感動到世界上咁多嘅人啦，因為睇到依家喺 YouTube 嘅視頻咧，哇已經超級多人去點擊咁樣啦。嗱，其實係發生乜嘢事咧？南韓咧一個媽咪咧3年前咧就經歷咗喪女之痛啦，咁啊女女就離開咗呢個世界。每一日咧都充滿住內疚同埋咧唔捨得嘅，咁有電視台咧就為咗協助媽咪咧走出呢個傷痛嘅陰霾啊，利用咗咧虛擬實景 VR 嘅技術啊，幫助咧媽咪同阿女女咧隔空重逢。咁啊當然你話喂好似好商業喎，電視節目嚟嘅啫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真心幫到個媽咪。有少少釋懷嘅嗱，節目播出之後咧，吸引咗全球咧近1000万嘅網民咧喺社交平台嘅網站觀看啦，不少咧觀眾咧稱之為動容啊，更加形容係 VR 呢一樣嘢咧係一個了不起嘅發明。 嗯， 嗱，我自己咧睇 VR 咧，原先都係喺嗰啲打機啊，或者咧有陣時動漫節嘅時候見到有好多朋友仔喺度玩啊，譬如嗰啲喪屍 game 啊，或者嗰啲虛擬實景嘅槍擊遊戲啊咁樣，咁你。玩嗰人咧就好投入嘅、 啊， 你旁边咧睇住戴住 VR 嗰个人咧 代入唔到嘅，其实 就会觉得哇！ 即系你见到玩嗰人，譬如打嗰啲枪 game 咧， 系 你佢无啦趴咗喺地下， 系啦，突然间，喂，突然间褪后一步，突然间轰轰一声咁样， 系啊，试过有啲好大嗰啲墙咧，唔知你有冇见过？一个咧大概可能系20米乘20米嘅墙咧，咁入边咧就俾人哋玩VR 嘅， 系 咁嗰啲 war game 嚟嘅，咁嗰啲人咧全部都系拎住啲枪啦，戴住个眼镜啦。喺度唔知行乜嘢啦，同埋無啦會瞓低啦，無啦趴低啦。 你喺旁邊睇好似撞咗邪咁樣嘛，係咪啊？ 撞邪咁樣喎，真係。 係啦，咁但係入咗局玩呢個 VR 嘅人咧，就會好投入其中啦。咁我自己咧一路都覺得 VR 嘅應用咧都係喺玩方面多啲嘅。啊，今一次咧，我真心咁樣感受到啦。其實呢個 VR 咧真係可以幫人咧。慰解一啲寂寥啊，因为我记得咧自己成长嘅过程之中咧，都系阿婆婆好长时间陪伴啦。咁婆婆离开咗之后咧，我都有一段时间咧唔系好开心。咁啊，又一个人去西藏咁样啦，即系谂住啊，令到自己平静啲啊，或者思考多啲人生嘅嘢啊，或者令到自己释怀啦。因为 你西藏日日都是好山好水，你日望到嗰啲嘢都是哇咁白嘅一啲雲，咁藍嘅一個天咁樣。咁心情上係有釋懷嘅感覺嘅。咁但係今日如果你話喂戴上呢個 VR 重遇一次阿婆咁樣咧，咁可能我都有可能有啲説話，可能想同佢講啊，或者都想啊問下佢啊，即係細個嘅時候嗰啲嘢你仲記唔記得？即係有陣時有嗰一下嗰一下嘅思念或者想念咁樣啦。咁啊呢一個媽咪咧叫做譯音啊，即係韓國嘅譯音叫張智成啦。咁啊，阿智成咧個女女咧就不幸啊患上血癌咧就離開咗喺2016年嘅時候。咁啊當地嘅電視台咧就用咗一年嘅時間啦，大概一年嘅時間咧就收集啊呢個佢個女嘅一啲生前嘅照片啦、影音啦同埋影片啦，並且分析佢表情、聲音同埋咧特有嘅肢體語言啊，再尋找翻合適嘅細路仔咧去模仿佢個女，跟住咧先可以咧。還原到喺虛擬實境還原到一個咧比較相似或者還原度相當高嘅一個VR 啦，即係虛擬實境嘅一個女女嘅叫做投影出嚟咁樣啦。咁如果你真係有睇當中嘅呢條片咧，即係阿媽咪再次遇上阿女呢一條片咧，其實你真係忍唔住啲眼淚係咁叭叭聲流出嚟嘅啫，啊，真係特別係做人哋爹哋、人哋媽咪嘅啦。咁你生咗出嚟嘅，梗係唔想失去佢嘅啦。咁但係你知啊，四個字成日都要講出嚟，天意弄人係咪先？係。咁有啲嘢就係你估唔到啦，或者你都應對唔到嘅。咁當然係有遺憾嘅，但係遺憾嘅過程點樣去彌補咧？或者科技點樣可以幫到人去？安慰人咧，慰藉人咧，除咗你话玩嗰啲枪 game 啊，玩嗰啲战争游戏啊，哇，带嚟刺激感之外咧，啊，我开始感受到 VR 咧，真系可以俾到大家一种安慰嘅感觉啊， 系， 即系慢慢，即系有更加多朋友啊，如果你话喂用人嚟做比喻，喂伤感啲，咁更加多朋友，譬如养小动物嘅，养狗仔、养猫仔嘅，你知道嗰个陪伴咧，即系譬如狗仔嗰个陪伴。你正常人可能有80岁命啦，咁你狗仔嘅陪伴其实真係做唔到㗎嘛。 嗯。 即係做唔到有80年嘅陪伴㗎。大家其实养隻狗仔嗰一刻已经知道。 嗯。 咁所以其实你见到目送隻狗仔离开呢个世界呢，係好多嘅狗主啦。即係我都鍾意猫嘅，但我鍾意狗多啲。所以我偏心少少，我揀咗狗嚟讲。即係好多狗主都系伤心不已。其实佢都要用三四个月嚟 recover。即係通常有阵时有啲朋友话，哎係啊，隻狗走咗喎咁样。咁跟住呢，你身边嘅朋友呢，你都会用尽一啲安慰嘅说话同佢讲，唉唔好咁啦，即係尽量，其实嗰啲安慰说话都可能唔够。依家如果 VR 出错一样嘢，就係话可以试下投影到你嘅小狗，譬如嗰隻小狗叫Hello 咁先算啦，可以投影到 Hello 嘅一啲动态啊，咁你可以虛擬實境同佢拋下波啊，玩下喂下佢食嘢，其實我估嗰個安慰個力度都幾大下，應用喺寵物嘅界別方面係嘛？ 係啊 ，VR 咧其實除咗可以用喺呢啲叫做投影上面啦，俾人哋一種叫做心靈上嘅慰藉之外咧 ，VR 佢嗰個用途咧真係非常廣泛，特別咧如果能夠用喺造福人群嘅，除咗就係心靈上嘅叫做慰藉之外咧，如果喺醫學界上面，其實 VR 嘅應用咧都可以好廣泛， 係咪？ 特別加埋咧，如果即係之後即係發展得更加成熟嘅 5G 或者 6G 咧，因為有啲國家就話放棄 5G 啦，就直接自己研發 6G 啦，係啦。咁如果真係有呢一類型咁高速嘅傳送嘅信息嘅科技嘅話咧，其實再加埋 VR 嘅話，你可以一個醫生係可以喺遠距離咧，係同一時間幫一個可能亞洲幫一個歐洲嘅病人去到做手術，都唔出奇嘅喎。因為你有 VR 嘛， 係啱。但做手術就可能遠程少少，但係依家嗰啲網上應診啊，網上嗰啲叫你幫你睇病咧，已經做得出神入化。不過小白講嗰個咧，就可能要用多少少時間，因為始終做手術可能 都要等5G 嘅嗰個真係。 我哋睇到會咁去發展嘅，咁但係哇要等幾耐咧？我哋都唔知道，因為我哋唔係科研人員啊嘛。咁同埋個普及度有幾高？即係等於我講呢個 case 就係話VR 媽咪遇上自己離開咗嘅女女，即係之前我都係覺得 VR 都係不斷打機啊，不斷即係喺玩樂嘅用途用啦。估唔到依家已經係去到 做到啲 counseling 即係做到少輔導嘅工作。咁喺醫學又可以有應用啦。究竟仲有咩界別可以應用 到？模擬太空嘅情況咯。 哦， 系啊，又或者系一啲潜水训练啊，好多唔同嘅训练咧，其实都可以用 VR 嘅。咁、个别嘅嗰啲嘅课或者系叫做专门嘅学校咧，佢哋都有自己嘅 program， 咁用埋呢个 VR 咧，咁啊令到即系科技就唔系净系我嚟玩啦，啊，真系可以应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之后咧，咁啊令到个科技可以又做得更加出色，咁啊嗰个模拟嘅情况咧又做得更加完美啦。 除了 VR 有疗愈的功能，其实呢 歌曲都有疗愈嘅功能啊。近排都几喜欢嘅一首作品，嚟自咧谢千桐同埋谢千雷啊，《雷同而又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路径》啊。 心走平川，壮丽美景都已消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讲下咧呢个肺炎啊，影响咗好多香港体坛嘅活动啦。咁啊，由香港出发讲一讲啦。一年一度嘅香港杰出运动员咧颁奖礼咧，原定喺下个月24号咧就喺会展举行嘅。咁啊，预计咧出席嘅人数都有过千位运动员噶，同埋嗰啲筹委会啊、嗰啲主席啊、会员等等等等啊。但系咧，依家今时今日咧，好大机会咧会搞到去五月初先举行嘅。香港杰出运动员咧，自香港奥委会咧喺2001年咧接办以来咧，从未试过延期同埋取消嘅。即使2003年咧遇上沙士咧，都依然如期举行嘅。不过今次咧，可能情况咧都会相对严重少少啦，所以咧有机会咧将呢个杰出运动员嘅颁奖礼咧，去到五月先会举行，或者甚至乎迟过五月，直情咧延迟到去咧东京奥运之后啦，咁咧先再举行嘅。现时咧公众投票咧将会喺啊今个星期五截止啦。咁啊，桌球嘅吴安仪啦，长跌单车嘅李慧思同埋咧女子重剑嘅江文蔚咧，暂时咧位列公众投票嘅头三甲。咁啊，睇嚟唔知边个可以攞到第一名啦。不过其实呢三位运动员咧过去嗰一年咧都叫做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咁啊爬向世界第一嘅地位啦，咁啊吴安仪又近排又攞奖啦，咁鼓励香港人啦，咁啊重剑一姐啊系啦，阿文蔚咧，咁啊文蔚都打得非常之好啦，咁当然佢自己都讲话，哇要长期维持喺重剑一姐嘅第一位系好难嘅，因为接住落嚟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啦，大大小小咁啊。希望啊，或者寄望咧，三位运动员咧继续有好嘅成绩啦。虽然咧，依家今次今日仲有好多不确定性嘅，除咗颁奖礼啦，东京奥运都仲有好多不确定性啊。咁啊，稍后嘅时间再同大家跟进多少少啦。转个角度咧，睇下琴日咧，我都系睇视频网站咧转播啊，吓就系呢个叫做青鹰杯啊，就喺将军澳嘅足球中心咧，闭门复赛咁啊，截至头场咧3-0咧击败咗啊。标准流浪咁啊，喺青鹰杯嘅闭门作赛之下咧，只系准咧球会嘅职员啦、足总嘅职员啦、嘉宾啦同埋传媒入场嘅，所有人士咧都需要咧填写呢个健康嘅申报表同埋量体温啊吓，咁啊足总咧就会安排呢个穿梭巴士咧就接送传媒，但系咧除咗咧穿梭巴士啊、球会同埋足总嘅车辆咧，所有车辆咧都唔可以咧入到呢个足球中心嘅大闸嘅，咁啊呢个闭门作赛咧都喺香港都好罕见啊，所以咧入边都有好多得意嘅事件会有机会发生啦。我琴日都睇咗呢个当中嘅视频啊，最后咧。杰志咧头场3-0咧系击败咗标准流浪嘅，咁啊最后啦，阿 O 嘅最后啫，系啊，讲埋咧呢个咧美国男子篮球咧星期一就公布咗啊，出战咗2020嘅东京奥运44人嘅梦幻队啊 ，Dream Team 入边嘅初选嘅阵容啦，咁啊琴日都讲咗啲噶啦，今日咧直情有晒咧44人嘅大军名单咁样啊吓，咁其实咧所有入选嘅球员都唔意外嘅，亦都咧。睇到咧，今次可以话咧强阵出击啊！咁啊，呢个马刺队嘅教练啦、主教练啦，普波域治咧就会带队啊吓！咁啊，最劲嘅咧就系溪教练咧就会做副教练啦！咁啊，你数得出嗰啲明星球员咧，呢一刻咧全部都系入伍嘅，全部都有份打嘅。不过究竟会唔会有伤患咧？会唔会因为一啲要做疫症嘅情况而唔去咧？唔去东京呢啲全部都系一啲 unknown 嚟嘅，未知之数嚟嘅。但系咧，44人初选嘅大军咧就系咁多啦。咁你话喂，如果突然间打个譬如啊，詹士下登或者Russell Westbrook 唔去唔打咁样，咁会唔会有候补嘅球员顶上？系会嘅。咁但系会唔会44个人嘅名单入边咧全部都候补咧？ 都真係仲有機會係咁樣嘅。咁當然要睇疫情咧會發展成點樣啦。 係咯，喂，講翻嚟啲青英杯啊，其實真係香港隊如果好似閉門作賽咁，有打波打到友誼波咁咧，都有個問題喎。始終個球場咧 係。 距離個更衣室實在太遠咯，即係成十分鐘路程咁啊，搞到一來一回嘅話咧，結果就搞到兩隊喺即係踢完上半場坐曬喺球場側邊， 係啊，隔離 傾偈咁樣。 我睇到啲因為我透過 video 睇 live 嘅咁樣啦，即係有啲媒體啊，即係有啲有心嘅足球媒體咁入去採訪，咁佢可以直播俾你睇，因為你唔可以入場嘛。我睇到嗰個球場咧。喺將軍澳啦， 系啊， 最多嘅咧就系樓盤，即系全部都系樓嚟啊，旁 边嗰啲。同埋 嗰 个场咧，其实有个好大嘅问题啫，系咩咧？太大风啊！咁如果有踢开波嘅朋友都应该知道咧，你个波斩到高空嘅时候咧， 系 你明明冇落西嘅，点解个波会转弯？ 系啊系啊， 咁你变咗对球员咧，即系适应呢一个球场，谂即系要啲时间，或者直头不如唔好适应啦，睇下有冇啲好啲嘅场地可以用翻啦。咁呢个睇更加高智慧嘅人咧，可以处理一下呢个问题啦。好啦，另外咧就系英格兰冠军联赛方面啦吓，咁啊宾福特嘅主场咧就同呢一个列斯联踢成一比一，洛迪咸森林啊主场咧就零比一不敌咧就下游嘅球队查尔顿。咁大家咧就中意睇英超多啲啦。好，咁啊唔紧要，我哋咧都中意咧就系望埋咧就系附加进方面嘅消息。昨日啦，咁啊喺应该咧就系喺十号嘅时间啦，咁啊桌球威尔斯公开赛首圈上演咧就系、是。中港大戰，咁最終啦，香港嘅球手傅家俊啊二比四不敵中國嘅丁俊輝出局啦。咁至於另外一名嘅香港球手啊，咁李俊威就以四比二擊敗咧，就係索德晉級噶。喺當地時間2月10日啊，咁桌球威爾斯公開賽嘅首圈，香港嘅傅家俊對中國嘅丁俊輝吧。雖然啊，傅家俊咧先聲奪人，咁啊一棒咧就打出咧就係80度啊，其實好好噶，以80-0先下一城。咁但係丁俊輝啊之後咧就連贏56-42，以及咧就80-6反超前局數噶。阿丁俊輝第四局嘅就以69-9啊，今日追平局数2-2，咁不过最后一个嘅丁俊辉第五局打出一棒咧就系92度，以92-0再次咧就领先。今日喺第六局嘅时间，丁俊辉又再以89-28胜出，今日以局数4-2咧就击败咗傅家俊咧就系晋级噶啦。今日相信咧就系唯有等下一次啦吓。好啦，另外咧就要望埋啊东京奥运马拉松啊，以及咧就竞步嘅项目啦。咁啊主办单位咧考虑夏天嘅天气啊可能会相当炎热嘅关系。早前決定咗咧就移師北海道嘅窄房舉行，咁啊尋日公布咧就係門票嘅退款詳情啦。咁啊大家咧如果即係本身啊有諗住咧去睇呢一個嘅東京馬拉松咧，而家要轉啦，變咗窄房馬拉松。咁啊如果持有門券嘅話咧，就要諗下呢一個嘅退款嘅問題啦。而家東京方面咧都震緊啦，震緊啲乜嘢咧？就係震緊啊！希望呢個疫情快啲消散，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安心咧，就舉辦呢一個東京奧運。作品咧就系嚟自日本呢一队嘅组合，叫做 Scandal 嘅画鬼脚，画鬼脚咧就画咗条线出嚟啦。咁但系运动员就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咧争取咧就系奥运嘅入场券，要靠实力啦。而家先睇呢8点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过咗捕鱼区界线，对渔船开火射击，并且用水炮驱散，一艘渔船严重损毁。 目击者话呢啲渔船只系出海航行三海里，而且渔船都安装 GPS 设备，确保喺允许嘅捕鱼区内作业。事发之后，渔民停止捕捞，返回停泊嘅区域。以色列国防部日前话，由于嚟自加沙地带嘅火箭炮同携带爆炸装置嘅气球进入以色列境内，于是决定缩减加沙地带捕鱼区嘅范围，从海岸线对开15海里缩减至10海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732点，升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2.21美元，卖出15,672.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2，加元1.3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6.96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92。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早上有薄雾，赤立角的能见度曾经降至2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啦，开始车多啦。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另外，荔枝角嘅长茂街有道路工程啦，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周末有情人私分，真的要颁个奖给我的妈妈施妈妈，因为她除了照顾屋企老人家，更加要照顾我这只超龄化骨龙，而且亦都会找到时间陪我老豆施爸爸一起郊游登高，你说她还不是十项全能？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们家里面。 二台通识60秒。 当讲到一种病毒的传染力、散播力的时候，都会提到它的基本传染数。意思是假设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平均一个传染病病患者会将这个疾病传染到给多少人，作为一种医学的参考。而基本传染数数字亦预示了疫情有多严重。数字越大，表示感染人数就越多，疫情可能较难控制。例如麻疹是医学界所知最具传染力的病毒之一，它的基本传染数可以高达18。而如果当这个基本传染数等于1的时候，就代表传染病会成为人口中的地方性流行病，又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风土病，会在人口内持续出现的疾病。不过基本传染数在同一种的传染疾病当中并非固定不变，它会因为不同的环境以及人口密度同埋人类对疾病的易感性而有所不同。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系多谢你咧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八点十分咯，啊，啱啱答二啦，八点十分嘅时间啦，即系答二嘅时间啦，啊，头先听到阿思芬咧就讲呢个情人节哦，提下大家咧，啊，情人节就嚟啦，咁但系今年咧，啊，情人节嗰啲 candlelight dinner 咧，可能就要留翻喺啦。屋企入面發生咯、哦， 過兩日咧就可能咧會睇好多新聞報道啦，就話到啊情人節即係因為呢個疫情底下，對於即係業界嗰個飲食業界嗰個影響有幾多啦？ 係 係啦，咁啊會唔會凍肉鋪嘅生意會好咗咧？ 對飲食業界， 自己賣扒 對飲食嘅業界嘅生意梗係好差啦。咁因為舊時咧二月十四一定係座無虛席嘅咁樣，即係爆場啦，我哋俗稱嘅。唔止十四爆場，十三都會爆場，十五都會爆嘅。咁但係咧，依家今時今日咧，哇！睇翻好多飲食業嘅朋友仔，佢都有講，哇！真係以前咧，以為可以做到兩輪啦、三輪生意咧，依家都真係做唔到啦。可能咧一台食到尾，或者咧有人肯訂台啊，做 booking 咧。已經好好啦， 係啊，可能直頭餐廳入邊嗰啲嘅叫做侍應咧，都會同你講，係情人節嘅時候你嚟餐廳食飯，慢慢食啦， 係 冇第二輪啦，因為可以俾你慢慢食噶。不過咧，即係呢一段嘅時間咧，叫做疫情肆虐啦，咁我哋其實亦都改變咗好多咧香港人嗰個購買嘅習慣。 係 咁啊，嗱嚟緊情人節，大家就本應咧就係去 shopping 啦，咁啊男士去買啲禮物咧就俾自己嘅 另一半啦， 係啦，即係俾自己嘅愛人啦，係咪先？咁但係咧，由於疫情嚴重，或者好多鋪頭咧都冇開啊，咁自己又或者 home office， 咁咧就造就咗另外一門嘅生意。最近咧的而且確咧見到咧就幾蓬勃㗎，咁就係呢個網購啊。咁、 哦、 又指咧就話到香港人即係網購嗰個習慣咧，係多咗嘅、 嗯， 特別係呢一段時間，甚至乎咧就連埋嗰啲平時咧中意行街嘅人都覺得，哎，唔行啦， 係 多菌啊，咁、 嗯、 不如喺網上邊睇下啦，咁樣。睇下之後咧，跟住先至再落 order 咁樣。 係。 咁網購有好多門路嘅，咁啊唔係淨係話內地嗰個啦，咁啊無論係 日本都有嘅， 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嘅地方，即係嗰啲鋪頭咧嘅商品咧、 嗯， 我哋都可以透過 internet， 再透過咧就係郵遞服務咧就寄翻嚟嘛。 嗯。 咁所以咧嗰個叫做涉獵嘅叫做國度啊，即係購物嘅商品嘅範疇啊，多咗好多選擇。 真係啊，小白講得啱啊，舊時咧就會用啊呢個櫥窗框架啦 ，window shopping 啦，依家今時今日咧係 website shopping 啊，即 係 你上到某一啲嘅網站咧，有陣時我都係啊，哇！即係 日本人中意叫你做 mobile shopping， 係 mobile shopping 啊，用呢個字可能更加可靠啲啊，或者更加精準啊，啱啊，即係無線咁樣 shopping 點樣可以做到呢？咁你當然要上下網啦，我都係啊，有陣時出唔到街，咁你有陣時睇下都開心啊，即係睇下，哇！今個月啊有啲咩買啊，今個星期咧又出咗咩新嘅產品咁樣。不過咧網購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因為咧好多時咧網購送嚟嘅一啲叫做物品咧，佢未會有個紙皮箱咧經過集運或者經過咧唔同嘅物流公司送到去你屋企嘅，其實咧、那個紙皮箱咧都相當污糟 的。哦，係啊，我阿媽咧都有試過集運，你知道佢好叻噶， 係點？ 佢咧一有貨嚟嘅時候咧，佢用1:99噴曬嗰個箱先， 好嘢喎， 係啊， 阿姨厲害， 跟住先至咧就係開封噶，大家參考下呢個方法啦。 係啦、啊，咁大家買還買啊，買咗翻嚟咧，入邊個餡咧 OK 嘅，但外表嗰層皮咧，即係嗰啲叫做。泡泡膠啊、發泡膠啊嗰啲，或者嗰啲bubble 紙袋啊嗰啲，全部都要好好咁樣消毒過啦。或者你拆完禮物之後啊，或者拆完呢啲包裹之後咧，都真係啊，講三次啦，洗手洗手洗手啦！嗱，八點咧十三分嘅時間咧，就會有呢一個環節啊，每朝早都有噶啦，晨光財經第一線啊。咁啊，今日咧有啊彭仔同啊温卓培咧一齊同我哋講下。 今个星期有啲乜嘢财金大事件需要留意翻呢？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我系彭仔程振鹏，喺度都系同你打个招呼先。今日嚟到星期三咧，呢个钟数咧，我哋请嚟咧又系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阿温卓培喺电话旁边噶。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啊，首先咧，同我哋咧分析一下咧啲经济状况嘅同时咧，亦都要系先分析了解一下啊。昨晚咧有个重要嘅人物咧有啲讲话，系咪咧？ 冇錯啦，嗱，琴晚嚟講嘅話咧，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就喺美國國會嘅金融委員會度咧就講解佢對美國經濟嘅前景嘅睇法。咁咧就佢就講啦，佢就話咧新冠狀病毒咧雖然咧係有機會咧係對美國經濟構成負面影響啊，咁但係咧因應咧個貿易嗰方面咧已經係穩定咗落嚟啦，咁呢個因素已經係即係個不穩定因素消除咗啦，咁所以咧佢就睇唔到咧點解美國嘅經濟係唔能夠繼續維持增長嘅。咁而喺呢個情況，我哋見到啦，咁啊鮑威爾咧就認為咧美國經濟咧個表現咧係暫時係良好嘅。咁啊佢而家市場最關心嘅就話咧美國嘅 1.5 至 1.75 嘅 percent 嘅聯邦儲備基金息率鮑威爾會點樣睇法？因為之前其實咧有市場咧就曾經推測過咧就話根據近期美國公布嘅經濟數字都見到好轉啦。咁啊鮑威爾會唔會喺今年裏面加息嘅？咁就咧鮑威爾咧喺個即係昨晚的聽證會上就講得很清楚了，他就說他覺得現在的美國的息率的水平是合適的，他用 appropriate 這個字 去形容、既然合適了，市場就隨即就估美國今年的息率很大機會都是會維持不變，所以相之前覺得以為美國有機會加息的個想法就是一掃而空，所以我們見到跟住之後美元的匯價就明顯就轉弱了、歐羅或者你見到澳紐加這些商品貨幣都完全是有所上升的。 是，咁啊，另外咧就上个礼拜美元咧都走强啦，咁亦都大家觉得系有佢嘅道理嘅。咁好啦，咁啊嚟到今个星期啦，啲美元又会点样睇咧？ 嗱，個美金嚟講嘅話咧，我就會繼續咧係睇個美金咧係暫時咧有機會強嘅。咁啊個原因咧就再睇翻咧，就係咧就喺今個星期初嚟講嘅話咧，就喺歐洲咧就出現咗一件較大值得留意嘅事情。咁呢個事情係乜嘢咧？就係咧德國總理被譽為係德國總理阿默克爾嘅接班人咧。咁呢一個女士咧就叫做卡倫鮑爾。咁佢咧就喺星期一咧就突然間咧就宣布咧就辭去咧就基民聯嘅主席嘅。咁而默克爾咧亦都重申咧就話無意咧就參選明年嘅大選。咁一時之間嚟講嘅話咧，德國嘅政治咧就變得係唔明朗啦。咁據了解啦，咁卡倫鮑爾咧係會留任到今年嘅夏季，然後等待咧新主席嘅人選被選出為止嘅。咁德國咧作為咧歐元區嘅龍頭國啦，咁市場咧就關注咧默克爾之後嚟講嘅話咧，德國能唔能夠咧係出現另一位咧強勢嘅領袖咧，將整個歐元區係將佢團結嘅。咁而正係因為呢一個嘅政治嘅不穩定嘅因素啦，咁歐元咧個匯價咧就近排咧就明顯咧就受到壓力嘅。咁以而家嘅分裂嘅局勢啦，咁實在咧係需要一個強人嘅領袖咧去團結歐洲嘅。咁所以咧，邊個成為下一任嘅德國嘅總理咧？將會咧，我相信對歐元嘅前景咧係會帶嚟較大嘅影響啦。 係，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啲外幣咧，即係歐元啊，同呢一個美元咧，佢自當中嗰個關係緊唔緊密咧嚇？ 當然緊密啦，因為咧，喺美匯指數嚟講嘅話咧，就歐羅咧就佔咗美匯指數成六成嘅佔比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歐羅匯價一走弱嘅話咧，咁美元咧就自然就會走強啦。這個亦都解釋咁點解近期美元係強得咁緊要嘅原因嚟嘅。 係啦，咁啊講開呢一個嘅歐洲啦，進入到歐洲方面啦，咁喺踏入今個禮拜咧，其實歐洲方面都好似有兩件重大嘅事件要值得大家留意。 冇錯。 錯啦，咁除咗頭先我所講嘅德國總理默克爾嘅接班人突然間話唔做之外嚟講話咧，咁、另一件大事咧就發生喺英國嘅。咁英國嚟講嘅話咧，北愛爾蘭咧過去星期日咧就作出咗個地區嘅選舉嘅。咁個選舉咧喺星期一咧個結果就出咗嚟啦。咁我哋見到咧就新芬黨 Sinn Féin， 咁新芬黨咧佢嘅支持即係佢嘅選票得票率咧係去到 24.5%。咁佢嘅得票率咧可以话已经系远高过其他嘅大党噶啦。咁过去嘅传统两个大党咧就分别咧就系呢一个共和党啦，同埋呢个统一党啦。咁佢哋咧个分别嘅得票咧即系得个22%同埋21%。咁即系话咧新芬党咧喺今次嘅地区选举咧系胜出嘅。咁有一样嘢咧就必须要理解嘅，统一党虽然佢个名就叫统一党，咁但系咧佢唔系统一整个北爱尔兰同爱尔兰，佢嘅意思咧系同佢系亲英嘅，咁佢咧系要统一咧系北爱尔兰同英国团结嘅，佢系讲呢一样嘢嘅。相反嚟讲嘅话咧，新芬党咧就真真正正咧系倾向咧就将北爱尔兰同爱尔兰统一嘅，咁所以咧喺今次嚟讲嘅选举咧，我哋见到新芬党咧系胜出咧。呢样嘢亦都好唔寻常，因为过去几十年嚟讲嘅话咧，新芬党一路嘅支持率都系偏低嘅。咁而基本上咧就系头先我所讲个共和党啊，同埋统一党啊，系呢两党咧系轮流嘅做政府嘅啫。咁所以咧，今次新芬党胜出咧，亦都反映出咩咧？反映出咧就似乎咧就英国脱欧咗之后嚟讲嘅话咧，北爱尔兰嘅人民咧都唔系咁满意啊。咁虽然冇错话而家虽然话脱欧啫，咁但係嚟讲嘅话呢，北爱尔兰呢喺仲係同爱尔兰呢就係唔需要起关卡嘅，反而呢就北爱尔兰要同英国起关卡。咁但係呢咁样都令到呢北爱尔兰嘅人民呢就唔係好满意。咁既然佢今次係选得新芬党出嚟嘅话呢，就俾人嘅感觉呢就话喂英国同北爱尔兰係有机会呢係从英国呢係分裂出去。咁所以呢个呢係导致近期呢英镑嘅汇价受到压力嘅最重要原因。咁但係当然啦，大家唔需要为喺呢一刻中呢就太过担心嘅，因为而家即係啱啱嘅政治变化嘅初阶嚟嘅啫。咁北爱尔兰系咪真系能够脱离英国咧？我相信仲有好漫长嘅路要走嘅。咁但系我哋即管睇住啦，因为呢样嘢嘅变化咧，系会影响到整个英国嘅经济，以至英镑嘅汇价走势嘅。 系哇，咁啊，听阿温卓培咁讲，呢啲政治嘅变化都系初阶，即系啱啱开始嘅啫，即系好似咧仲惊紧有排搞嘅啫， 有排搞噶系啊。 系啊，到时如果要即系上落落起上嚟咧，都可能大家都系要有啲心理准备。尤其是啲匯價嚇。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就同阿温卓培咧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再一次多謝咧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咁我下個禮拜一嘅時間咧，先再揾你咧同我哋分析過啦。唔該曬你， 拜 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峰醫生。 其实近期咧嘅社区感染个案都系越嚟越多，咁我哋预计咧未来几个星期都系我哋呢个抗疫嘅关键嘅时刻。其实我哋好紧张，我哋嘅同事咧嗰啲装备点样可以运用得好嘅，咁所以我哋咧希望佢哋都可以专心可以做好抗疫工作，做好防感染嘅措施啦。所以我哋咧都会嚟紧嘅四星期咧会有秩序咁样大幅度去调整我哋嘅非紧急啦，同埋非必要嘅服务。咁喺专科门诊、专职医疗门诊啦，同埋普通科门诊复诊嗰方面咧，我哋咧都呼吁啦。其实如果任何人咧喺过去14日咧系曾经逗留过内地咧，都系唔好嚟我哋嘅门诊嘅复诊啦。咁可以致电翻我哋嘅门诊啦，嚟到改期。如果有需要配药嘅咧，我哋都会同你安排嘅。咁、那个电话咧都喺你哋个复诊纸上边咧会有噶啦。咁另外咧就系我哋嘅手术服务咧系维持我哋嘅紧急嘅手术服务啦。咁而预约手术方面咧，我哋会除咗癌症嘅必要嘅手术咧，全部咧都会延迟嘅，咁我哋希望咧个延迟咧都尽量喺四个星期之后啦，因为我哋呢四个星期都希望尽量系留多啲嘅空间俾我哋同事咧可以集中抗疫。咁而嗰个预约嘅一啲检查服务啦，维持一啲紧急嘅检查之外咧，我哋一啲预约嘅咧，包括一啲内窥镜嘅检查啊、胃镜检查啊、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超声波啊、预防造影啊，其实呢啲我哋都会改期嘅。几个礼拜前咧已经开始同啲私家医院嘅同业咧开始商讨有冇一啲 服務咧，其實佢都會可以提供得到，變咗我哋市民啊、病人都有一個選擇咁樣嘅。咁我哋而家暫時咧都會傾緊一啲，譬如初生嬰兒嘅黃疸啦，啱啱出世要照燈嗰啲咧，如果係穩定嘅，咁我哋希望都唔好嚟公立醫院啦，咁去私家醫院咧可能會比較安全一啲。有其他嘅手術服務，我哋都同佢傾緊嘅，暫時咧就未有一啲具體嘅嘢落實得到，但係我哋都好積極咁傾緊呢啲嘢嘅，所以我哋都唔會完全停曬所有服務住嘅。譬如耳鼻喉科嗰啲咧，我哋都會至少咧係留翻一兩成嘅名額咧去睇翻依一啲比較緊急嘅，譬如佢啱啱做完手術啦，或者佢預備做手術啦，有一啲咁嘅情況咧，我哋都會集中啲人手去做，因為病人同醫生接觸咧，其實而家我哋希望減低個風險啦，同埋減低個次數，咁變咗咧令到大家個保障都會好一啲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五十几岁的阿 Cat 起初只是行楼梯嗰阵觉得膝头哥痛，慢慢四肢变得冇力，成日觉得攰又平衡唔好。 曾经有医生怀疑佢患上重症肌无力症，但系食咗药病情都系冇改善，做咗唔同嘅检查都找唔到病因，令到佢好沮丧。究竟佢有乜嘢病呢？ 医生与你星期六晚9:55，港台电视31。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大一线。 8:26啊，小白， 系啊， 系今日咧，阿欧就要告诉彭爷爷一个超级英雄嘅餐单、哦， 系 系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食完变超级英雄啊？你意思系、超级英雄而家食紧个餐单啊？ 有啲超级英雄咧，因为训练自己要做到超级英雄嘅身形，而咧食咗呢一个餐单咁啊。今日咧揾嚟呢一位咧超级英雄嘅贴身教练啊吓，咁啊一位美国嘅朋友啦，咁啊。佢 train 出嚟嘅英雄有边个呢？包括有啊，蝙蝠侠啊，奔艾弗力啦，仲有依家最靓女嗰个神奇女侠啦，都系佢做佢嘅健身指导嘅。 哦，即 Wonder Woman。 系啦，咁 蝙蝠侠系边个啊？ 奔艾弗力 嗰个啊？ 系啦，系即系讲嘢好低沉声音噶，不过个个都好低沉噶啦。系啦，咁啊。呢、这个两位呢都系佢 train 出嚟嘅，咁头先讲超级英雄呢就系、是、大家唔好即刻諗呢系 Marvel 嘅超级英雄，佢系 DC 嘅超级英雄嘅贴身嘅呢、这个教练啦、 啊。咁嗰啲咩Flash 啊闪电侠啊 Superman 啊都系佢搞出嚟㗎喎。 大部分都系佢 train 出嚟。 鱼个叫咩话 水行侠。 系水行侠。 Aquaman, 系 唔紧要唔紧要。佢同鱼系冇乜关系嘅。 唔系佢同识同鱼倾偈。 系佢同海系有关系。水行侠 Aquaman。好啦。咁呢个教练呢就指出啦。喂只要呢你食得呢正確嘅餐单呢。咁咧，你就有機會啫，成為超級英雄啦。咁啊，100個人，你估100個人都做到超級英雄咩？ 係啦，我啊夠想做超級英雄啦。 但係有機會去做超級英雄咧，已經好好噶。你即刻喺度諗啦，喂，做超級英雄咧係咪好辛苦噶？係咪日日要食雜菜雜蛋啊咁樣嘅咧？啊，唔係、啊，超級英雄啲膳食咧都幾好噶、啊。 係啦，即係佢可以做快樂的超級英雄、啊。 係啦。嗱，我就知道彭爷咧，咁如果你话喂叫佢哇所有都霎菜啊、霎鱼啊、霎鸡胸啊，食得两三日佢就放弃啦。 系啊，秒你咯，同埋 系啦。咁啊，点样可以鼓励佢咧？食得好， 又做到超級英雄咧，咁樣可以戴翻個盾啊，或者戴翻個面具咁樣嚇。 點 啊？你又話係 DC 又有盾？ 哦，咁佢個盾係我嚟擋住啲病毒嘅啫，係、哦、啊，因為咧呢一啲嘅食物咧。其实食完之后咧，都会增强你嘅抵抗力嘅、 嗯， 即系唔系单单练大只咁简单啦。嗱，譬如咧早餐咧就要食三只蛋，系三只、哦， 系 系啦。午餐同埋晚餐咧就要有鱼啦，同埋鸡肉啦，仲可以食啲海鲜添。嗱，包括贝壳类啦，以至虾咧都 OK 嘅、 嗯， 特别系虾同埋三文鱼咧，系呢个教练啊。最鼓励啊，或者最推崇嘅咁样。 哎呀，呢两样我都好中意食噶。 系啦，因为咧，入边咧就含有丰富嘅营养啦，而且咧脂肪含比咧亦都唔高啊。 系， 所以咧就算虾嘅话咧，你稍为大量食过分多一两只，嗱有阵时咧， 得翻半分钟，快啲讲，点整点整啲虾同啲三文鱼有冇讲啊？ 冇，杀咗佢，跟住落、哦，跟住落盐同埋啊三文鱼可以煙熏啦，咁样，咁呢两个方法都可以做得到，可以加啲香草啦，咁啊唔使净系食杀嘢咯，咁虽然杀之后你都可以加啲调味，同埋喂你一谂到虾同埋三文鱼，谂到呢、這个即系做超级英雄嘅餐单咧，都相对丰富啲啊，唔系净系得。雞胸，殺菜，殺菜，殺豆，殺菜，殺豆，殺豆，殺豆。 三文魚同蝦咧，我可以食好多餐，我都唔會厭嘅。 好，咁啊，交俾彭爺做超級英雄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马鞍山线沙田围站外，早上六点几发现一个可疑纸盒，警方正在场调查。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积有49宗。新增的患者包括有份参与家族打边炉活动确诊者的同事、青衣康美楼。低层住户患者的儿子、媳妇和媳妇的父亲、潮汐湾道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希恩堂一个传道人、将军澳宝林村一个男子，以及屯门良田村一个男子。其中青衣长空村康美楼先后有住在07号单位不同楼层的住户确诊染病，为了防范疫情，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协助07号单位的住户撤离，送到四个的检疫中心。当中五人有相关的病征，送院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全部呈阴性。内地湖北省寻日新增1638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是个几星期以来数字首次回落至2000宗以下。另外，全省寻日新增94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增至1068人死亡。广州海珠区的屋苑近日确诊多宗病例，防疫指挥部建议对其中一栋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新增39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包括一个检疫人员。邮轮至今已经有174人确诊感染。当局计划容许船上的长者和长期病患乘客先落船。仍然探讨为船上全部人实施病毒检查的可行性。苏格兰首席部长施亚晴说，苏格兰人应该有权重新选择是不是独立。施亚晴在伦敦表示，英国脱欧违背了苏格兰人的意愿，苏格兰人应该有权重新选择是不是退出联合王国。他强调必须通过合法的第二次独立公投方式实现苏格兰的独立目标。因为公投和结果必须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他将会继续和英国政府沟通。按照英国法律，苏格兰要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必须得到英国政府和国会批准。首相约翰逊上个月明确拒绝苏格兰举行第二次的独立公投的要求。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782点，升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48美元，卖出1568.0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76， 澳元0.67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6.967，英镑兑美元1.296，欧元兑美元1.09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小白，大件事啦，情人节我未订到台啊。 阿奥 ，take it easy， 有心唔怕迟。 唔止啊，情人节就到啦，我仲未买礼物啊，点算？ 都系 take it easy， 同老婆讲心唔讲金咪得咯。 真系乜嘢都可以 take it easy， 毒品就唔可以 take it easy 啦， 要用力将佢踢走。其实情人节有情人已经好足够噶啦，唔使毒品做第三者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8:37嘅时间啊，咁啊呢半个钟我哋会先睇睇咧，就系今天早上嘅晨光新闻焦点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电话入边有彭仔同埋阿 Barbie。 系，冇错嘅，小白。咁啊，首先咧就等我彭仔咧就同大家系啊睇睇今天嘅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先咧。咁啊，内容咧就系讲到话咧，青衣长康村。 康美流集体感染武汉肺炎的谜底初步解开。房屋署调查发现，大厦低层单位住户是擅自改装座厕，截断了排气管，而且因为是没有密封而漏气，导致楼上染疫病人的病毒可以透过排气管进入单位里面。由于未知早前出现确诊病人的三个屋邨有否同类改装的情况，房署宣布会全面检查，就是涉事三个屋邨相关大厦的喉管的。而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他强调，事件涉及住户改动厕所排气管导致播毒，就不会重现2003年淘大花园疫下的惨剧。疫是疫症的疫，下是大厦下。就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就要求房署全面检查，就是 Y2 型公屋单位的喉管的。好啦，咁啊，讲到今次呢个粪渠播毒事件啦，令到全城人心惶惶啊，咁啊，点样自保好呢？今日《苹果日报》的头条当中都有一段的文字讲到话，有多名专业人士建议住户可以观察厕所排气管有冇污物流出，开抽气扇的时候闻下厕所有冇咩异味。又或者呢是将一些的番碱水可以涂抹在这个喉管上，观察一下会否出现气泡，咁检查呢这个渠管有没有渗漏啦。咁这些呢都是可以大家呢即是试一下呢在屋企那里呢就是测试一下自己那个洗手间啊那些渠啊有没有这个的情况啦。咁而如果係想咧住户提防因为呢个喉管渗漏播毒嘅方法咧，住户可以调低抽气扇嘅强度，或者咧开抽气扇嘅时候咧开少少门，咁就避免咧喺密闭空间入面咧係抽出去水，抽出呢个去水位或者係渠口空气啦。咁另外咧，大厦管理处咧可以定期咧用1:99嘅漂白水係灌入去嗰个粪渠顶位嗰度嚟到消毒，住户亦都可以用1:99嘅漂白水咧係灌入去马桶嗰度。咁仲有嘅方法就话咧，用玻璃胶或者係保鲜纸咧，係封闭嗰个气喉罅。咁啊，并且定期咧揾合资格人士检验，呢啲都系咧可以自己做得到嘅预防嘅工作啦吓。咁呢个嚟自咧今天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交俾阿 Barbie 啦。 好，早晨啊，林慧咧而家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啊，标题咧就讲到啦，香港添七宗确诊，恐现第二代传播嘅。卫生署、医管局和传染病专家呢昨日就举行简报会，交代新增的七宗个案，其中呢第48和49宗呢是涉及一对37岁的夫妇，亦都是呢涉嫌因为呢改装排气管而致感染的青衣康美楼，即是楼下单位。第42宗确诊患者同住的儿子和媳妇来的。两人呢在2月3号发病，因为第42宗个案呢诊后随即就已经是送院了，分别就在昨日确诊。而媳妇居于香港仔田湾的75岁父亲，因为在新年的时候就跟这对夫妇就接触过，同日亦都是昨日确诊的，成为了第46宗的个案。张竹君就说了，根据初步的调查，相信女儿在潜伏期是有跟爸爸见面的。而南区田湾选区议员袁家慧就说了，第46个确诊就是田湾村田泽楼的居民，现在就在玛丽医院留医，情况稳定的。至于第44宗的患者就是早前和观塘19人家族打边炉聚会的其中一名患者的同事，患者2月1号开始就出现咳嗽，当知识有人确诊之后，前日就和一名同事去到律敦治医院求诊之下确诊的，而陪同的同事化验结果就是阴性的。 咁而其他嘅三宗个案咧就冇特别嘅外游记录噶，包括咗咧第43、第45同埋47宗呢三宗个案啦。咁啊，第43宗咧就喺小西湾道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嘅希恩堂负责传道工作嘅59岁男子，2月2号咧有发烧、咳嗽、气促，亦都系有戴住口罩翻工噶。咁啊，期间亦都参与咗一啲教会嘅聚会小组，亦都有睇私家医生。2月10号咧就往东区医院求医，寻日确诊嘅。至于第45宗个案呢，就是住在将军澳宝林村宝仁楼的71岁男病人。2月5号出现发烧、咳嗽、气促。2月10号就去到将军澳医院求医。而至于第47宗个案呢，就是一名66岁的男子住在屯门的良田村。1月31号就开始出现喉咙痛了。2月4号发冷、咳嗽。2月7号就出现发烧。有看过私家医生，前日就转介到屯门医院的。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说了，以目前确诊人数和检疫的设施，认为本港仍然是处于围堵阶段的，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确诊和死亡的人数少，希望大家用乐观的心态面对，又呼吁市民要做好个人卫生，不应该打边炉、打麻雀。他认为只是做好个人卫生的话，就可以减低社区出现传染链的机会，即使有传染链亦都会截断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看看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仲未散，内地前日正式就宣布复工了，但是总体企业开工率和人员翻工率亦都大幅下挫。国家发改委高层寻日强调，如果不复工复产的话，长期睇起上嚟嘅话，咁啊各类嘅生活物资面临短缺嘅风险，咁啊将要咧就系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嘅形式限制企业复工。咁啊，根据路透社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喺政治局常委入边警告，一啲咧为咗遏止疫情而采取嘅严苛行动损害咗经济，敦促不要采取更多限制性嘅措施噶。目前大部分生产企业的实际复工率估计就在3%-4%，估计两个星期之后才会有较大的恢复正常。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曹亮昨天在记者会上亦都明确表态，他说到将经济发展比喻成为作战的前线，要为抗击疫情前线提供充足的武器和弹药。他说到，虽然复工复产可能存在疫情进一步扩散传播的潜在风险，但是若果不复工复产的话，医疗物资供应以及生活物资亦都面临着短缺的风险。他说到，这样的防控措施是不可持续的，也难以达到战胜疫情的目标，最终受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再睇下嚟自明报今天嘅国际新闻版啦，都一样啦，系关注到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嘅。咁啊，讲到海外方面嘅情况噶，咁就话有一名咧53岁英籍男子咧，就从新加坡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咧，系不自知。即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啦。咁啊，两个星期之间咧，先后就喺法国滑雪圣地同埋英国嘅家乡咧，系将病毒系传俾咧最少11名嘅英国人噶，成为咗咧首名系外界所知具名嘅，即系有名有姓嘅超级传播者啦。咁受事件影响啦，英法两地最少有一间诊所同埋四间嘅学校系要暂停开放噶，有超过咧100人系要接受隔离同埋或者呢个病毒测试噶。咁而当局咧亦都喺追踪曾经咧系同呢一名男子咧同一班机嘅人士。咁另外咧，美国国务院寻日就宣布咧系准许驻港嘅美国政府人员以及系佢哋嘅家属咧系因应疫情而选择系自愿撤离香港嘅。咁睇翻咧海外方面咧，最新啊有关于呢一个嘅肺炎感染嘅数字啦，咁最多个案嘅咧系日本啊吓，咁系有163宗嘅，而新加坡咧排第二，有40 7宗，泰國呢都有33宗。而在咁多個海外的國家地區當中呢，就暫時來講呢，就是菲律賓呢有一個死亡的案例嘅啫。咁另外咧，世界衛生組織啊，佢哋嘅總幹事啊，譚德塞咧喺11號嘅時間咧就宣布咗咧，就之前咧就有一個暫時嘅稱呼嘅，對於呢一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啊，咁但係而家咧呢一個嘅新病毒咧，就終於世衛咧就有一個新嘅名字為佢取來啦。呢、這個新嘅名字咧，係英文字咧，就係 COVID-19 嘅。咁啊，唔知個讀法係咪就係 COVID-19 咁樣啦嚇。咁啊，大家可以記住呢一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啊嚇，呢、這、一個武漢肺炎病毒咧，就有呢一個新嘅世衛俾佢嘅名啊嚇。COVID-19。好，呢、這個嚟自今天咧係明報嘅國際新聞版嘅消息嚟噶。 好啦，接住咧，我哋睇一睇今日《東方日報》嘅港文報導啦。講到咧，就係話律政司懶懶閒啊，反修例即遷案未審，議員咧就係提倡設立24小時法庭啊。香港自去年6月爆發大規模反修例運動啦，超過7000人被捕，超過1100多人咧係被檢控嘅。事隔8個月，現時已經被定罪同埋判刑嘅咧，就只係得43人啫。法院積壓大量涉及反修例嘅案件咧，仍未審理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一直就指會加快處理，又指咧刑事檢控科咧有一隊專門負責處理該案件嘅人嘅。不過咧就流於空談，就未見到實質加快嘅。而司法機構咧早前亦都成立咗專責小組，研究點樣用最佳嘅方式迅速處理呢啲案件，包括咗咧延長開庭時間，不過至今咧仍然未有定案嘅。加上咧最近嘅新冠肺炎肆虐本港啦，法庭目前咧只係維持有限度開庭，而呢啲案件嘅開審咧更加係遙遙無期啦。有議員就認為啦，有迫切性咧需要開設特別法庭，盡快處理並且判刑，以示阻嚇嘅。其實咧，講到24小時的法庭咧，喺外國都早有先例噶。英國咧喺2011年發生大規模暴亂，出現縱火啦、刑事毀壞啦、搶掠、擾亂秩序、傷人等等嘅案件咧，有4000多人被捕噶，咁啊接近咗3000人咧係被檢控。而倫敦咧、曼徹斯特同埋咧伯明翰等等嘅法院咧，曾經係一度24小時開庭處理大量嘅保釋申請，而呢啲法庭咧其後亦都將審訊時間延長至到晚上的8點啊！咁英國咧當時都曾經任命了一些暫委的法官處理有關案件嘅。咁啊，唔知道到底香港可唔可以仿效佢的先例啦？這個咧嚟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好，唔該曬 ，Barbie。再睇翻咧嚟自《信報》方面的報導。咁啊，講到近年香港喺一個叫做外派僱員適宜居住排名咧就跌啦。咁啊，人力資源顧問機構咧最新一份嘅調查報告就顯示，香港喺東亞區排名急跌52位，而家咧就喺第93位噶。咁啊，机构总监就表示啊，香港嘅排名下跌幅度系前所未见噶。除咗咧就系日趋紧张嘅社会政治局面，令到咧就系居港外籍人士感觉得到担忧之外，咁啊，去年中开始嘅社会运动，亦都对外派员工嘅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嘅影响。咁啊，当中包括示威期间交通设施受损同埋犯罪率上升等等嘅问题。事实上啊，相关嘅报道早已经咧就系反映咗外派员工对派驻香港嘅忧虑噶啦，主要因为本港生活质素咧未见改善，导致咧就系移居排名倒退啊。当时机构已经建议啊，香港应该咧就系从改善空气污染以及咧就社会政治环境入手。咁啊，上年香港嘅排名咧就喺41噶，咁啊今年度咧就跌到落去93。其他地区方面啊，新加坡继续排首位。咁啊，佢哋话到啊，自调查推出10多年以嚟啊，新加坡一直咧都系全球最适宜亚洲外派雇员居住城市排行榜上面名列前茅，因为啊佢哋拥有优良嘅基建、便利嘅设施，维持低罪案率。早已经有好多嘅外派员工啊，话到当地咧系一个理想嘅居住环境嚟噶啦。报道另外一个焦点咧，就系澳洲多个嘅城市嘅移居程度亦都有所下跌。佢哋解释啊，由于潜在嘅恐怖活动威胁等级嘅上升，官方威胁等级已经提高至到可能发生啊。总体而言啊，全澳洲仍然咧有7个嘅城市位列咧就系最适宜东亚雇员居住城市嘅头30名之内噶。今日睇翻啦，头3名嘅位置，第3位啊，分别咧有日本嘅东京啦、大阪、 名古屋、澳洲嘅悉尼，第二位咧就系澳洲嘅布里斯班，新加坡咧就系喺第一位噶。咁啊，根据了解啊，评估生活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啦、医疗服务、住房以及咧就系公共事业、自然现象、隔离程度、社交网络与娱乐设施、基建设施、个人安全、政治环境、空气质素等等噶。以上嚟自信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8:53啊，今日投资 O2O 欧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咁睇到港股表现咧好翻少少啊，不过咧都依然系呢个肺炎嘅阴霾底下啦。咁啊，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整体个大市气氛都几理想嘅，即系最近美股强势啦，咁啊港股即系琴日都再升咗300多点，去到27,500楼上啲水平。咁啊，大市成交亦都保持活跃嘅，好多日都系过千亿嘅位置啦。咁都显示个市场资金都几充裕下。咁当然即系投资者都仲系好关注个肺炎疫情嘅对经济环节嘅影响啦。但系似乎即系好多手持住资金嘅投资者都真系揾紧一啲冇咁受疫情，甚至有机会受到疫情影响而受惠嘅股份啦。咁所以即係個投資意欲比較高漲之下，我估計就個指數都仲可以穩守喺27,000樓上啦。咁當然暫時你話要突破28,000点嘅，可能會有少阻力。咁我諗短期可能喺1,000点波動先啦。 咁睇到騰訊咧升得幾靚仔下，可能因為大家都唔出街啊，咁玩手遊啦，咁令到佢手遊嗰、那個数据出嚟咧几理想，不过另一方面咧有少少坏消息，关于咧阿里巴巴吓暂存咧就不会纳入呢个港股通，咁啊阿里方面都拒绝评论嘅，但系咧琴日呢个消息一传出嚟咧，咁啊拖累咧股价琴日咧一度跌 2.5% 嘅，咁啊阿里都系好多散户民嘅爱股啦。郭生今日讲多少少阿里中长线应该点去部署好嘛？ 系啊，咁啊，即系今次即系原本咧，大家都期望咧，港股通嘅即系标的啦，即系再次即系检讨嘅时间啦，你有机会去被纳入啦，咁啊，所以股价一度都受到呢个消息系刺激嘅。咁但系依家传出嚟，似乎双方都仲未能够就呢第二上市嘅同股不同权嘅股份啦，去纳入呢个港股通嘅标的范围啦，达成到个协议啊。咁所以似乎都比較大機會，暫時都未能夠入圍。咁呢個可能會令到部分投資者有啲失望啦。咁啊，股價有一啲壓力，都正常嘅，可以理解。但係你話即係對阿里嘅長期投資嘅價值咧，我覺得呢個事件就影響又唔係太大嘅。咁反而即係大家對佢業績表現啦，都係比較信心啦。嚟緊啊，佢會公布上一季度個業績啦。咁估計即係無論電商同埋雲業務咧，都可以繼續維持一個好高速嘅雙位數字增長，咁啊，相信呢一啲消息咧，應該可以慢慢蓋過翻大家對港股通過納入嘅情況啦。咁啊，如果係作為呢個中長線嘅投資者嚟講啦，因為呢啲消息而即係出現調整嘅時候咧，係一個幾好機會啦，作為一個長線吸納位置啦。 係咁啊，大家反而可以諗下咧，可能買嘢嘅時機又到啦嚇。咁嘅早晨咧，非常多謝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小白是时候请华梅姐出来先啦。 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阿欧同埋小白，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啊，我哋又喺呢一个嘅电话咧，透过空气啦、大气电波咧，同大家咧系讲早晨之余咧，又有一啲咧 抗疫嘅小貼士呢、嗯、又要我話媒啦，提下大家啦。就係、是、呢，依家大家呢都會戴住口罩啦。喺咩時候我哋會除低口罩呢？除咗屋企，冇錯，就係、是、呢，你去到食肆食嘢嘅時候呢，你就會除低口罩啦。但有冇覺得呢，除低口罩嘅時候呢，有時都會有啲拿手唔成勢，唔知點樣去儲存呢一個口罩好呢？因為諗住食完餐飯會帶翻噶嘛，係咪？ 係啊，都唔知道點樣收埋佢好，接佢又唔係，收埋佢又唔係，放喺度又唔係。 我見到有啲朋友啦，就會將咧個口罩對接啦嚟到去諗住保存啦、嗯，但其實咁樣啦都唔係正確嘅做法嚟噶、 嗯， 因為呢你真係好難保呢，啊嗰兩面你對接啦，有污染。咗幾面啊？係誒，會唔會都一樣染污埋？係啊，戴喺你貼近口部嘅嗰一面，你以為冇污糟到嘅、冇細菌嘅嗰一面咧，真係估唔到嘅嚇。咁、所以呢，我見到呢，而家咧都好多朋友啦，啊，都已經醒目咗好多噶啦。我見到佢哋咧有戴咧，其中一個咧都係好經常可以用嚟儲存呢一個口罩嘅臨時儲存，就係、是、用信封啦。 哦，白信封就得啦， 冇错。咁当然呢个信封咧就一定要系干净噶啦，全新噶啦。咁、你喺将呢个嘅口罩放入去信封嘅时候，你记得咧，你除咗个口罩嘅同时咧，要消毒翻个手，然之后放呢一个嘅口罩入个信封嗰时，仲要咧呢个信封咧，当你攞翻出嚟咧戴翻嘅时候，食完饭吓，个信封就要掉噶啦，唔可以重用噶、哦。又或者有另一个做法，我见到有人都系。咁嘅，攞两张纸巾，干净嘅纸巾，就将佢咧，好似上下底三文治咁样咧，夹住嗰个口罩咁。咁等咧食完饭嘅时候咧，就再攞翻嚟用。咁当然个纸巾即系要掉咗佢啦。 知道啦，华梅姐。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口罩除低要放得好，信封纸巾你都要记得戴好啊！ 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是 Eric 啊，最佳情人梗是我的仔啦。 你有个仔嘅咩？ 系啊，温柔体贴，搵到钱，将来对佢外母一定好。 喂，咁佢同我女好亲、啊。 你有个女嘅咩？琼， 梗系啦，佢知书识礼，煮得一手好菜，一定对未来老爷好好 嘅 啫。 咁啱嘅，不如撮合佢，等我哋结婚啊。 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阿欧。 系直播室继续有咧，阿小白同阿欧喺度啦。咁啊，头先 亦都有好多同事嘅声音有出现，包括彭爷啦，包括 Barbie 啦，咁啊，其实我哋晨光嘅团队咧依然喺度嘅， 冇错啦，咁啊继续咧每日陪住大家吓， 嗯，咁啊系时候咧要呼吁下电话咯，系咪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方面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啊！ 今个星期仲有星期五嘅位置咧，可以俾大家打电话上嚟， 就系情人节，星期五屈指一算系嘛，就系2月14号，冇理由呢个咧。咁正咁靓嘅时间咧，冇人打电话嚟嘅，一定系大家咧少少怕丑啦，俾啲勇气大家先。 系啦，咁如果你即系得佢系继续怕丑啦，咁唔紧要嘅。咁你可以下个星期又得，咁同埋今个星期五开始咧，咁都可以咧，即系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无论系情人嘅点唱啦，又或者系一啲防疫热线又得，或者系鼓励热线又得。 系啊，因为近排咧都真系要向一班咧医护人员咧致敬啦。啊，其实咧成日都会讲话向医护人员致敬啦。其实喺医护人员入面咧，更加要为到一班医护人员入面再基层啲啊，负责清洁嘅哥哥姐姐咧，因为好多时候喺病房入面咧，好多全部都是病人啦，咁有啲嘢未必係护士处理㗎嘛，反而呢会係嗰啲清洁嘅姐姐去帮你处理咗，譬如你渗完啲鼻涕抌落去叫做垃圾桶嗰度啦，咁喺病房以至医院入面啦，要清洁嘅都係呢一班呢最最最最最最前线嘅一啲清洁方面嘅医护人员啦，所以真係要向佢哋呢致万二分嘅敬意，同时呢亦都希望呢佢哋可以勤洗手啦，注意个人卫生啦，同埋保持一个好的体魄，即是自己不要受到感染，这样祝福他们。嗯， 是啊，最重要都希望呢，就是除了祝福之外，更加呢就是有一些足够的保护装备给到他们。嗯，他们最需要这些保护装备的。 是啊，那啊大家是啊，即是互相守望，同步挨过这个疫情的情况。好了，这个时间星期三的早上呢就会有啊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听下 Miss Lam Lam 今日同我哋上堂讲啲咩先。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早晨啦， 啊，Jamie 啊，近来咧，相信你都应该会发觉咧，市面上出现咗好多抢购嘅情况。 系啊，我自己都买唔到啊。 啊，咁但系其实咧，点解突然之间香港人咧会有个咁样嘅心态嘅咧？吓，即系一窝蜂咁样就去买，而且咧嗰啲嘢似乎咧，虽然话系必需品啫，但系都唔需要话买咁多嘛。 啊 ，Miss Lam Lam 啊，你又知唔知道咧？其实都唔好话讲抢购潮啊，有好多时候嘅购物咧，啲外国研究都系讲紧有超过九成咧，都系情绪主导嘅购物嚟噶。咁我估喺今日呢个情况，大家都咁担心个疫情咧，大家都好疲倦、好攰、好大压力嘅时候咧，都唔一定可以好容易咁处理到自己情绪，谂清楚系咪都去买嘅。 嗯，系咪即系好似人哋话咧，嗰啲购物狂咧，好有一个冲动，然之后咧就即刻要去买啦咁？是不是类似这个情况呢？ 我估又是另外一件事来的。其实这么多年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回营商手法呢，他们都会用恐惧啦和贪心呢去 sell 他们的东西，就是去卖他们的东西的。但我估今次呢，恐惧就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元素在当中了。咁我估大家擔心嘅其實都係幾樣嘢嘅，最擔心嘅就係佢哋可能會諗到好嚴重嘅後果啦，譬如話搶廁紙咁先算啦，佢哋會諗到啊死啦，冇廁紙用點算啊，買唔起廁紙要捱貴廁紙咁點算啊，好多時候佢哋都會擔心自己會後悔， 即係其實反而係因為自己幻想出嚟一啲未知道會唔會發生嘅恐懼，所以咧就用咗呢個情緒去主導咗佢哋要去搶購啦。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人类呢，人类个脑袋呢係好惯呢，好叻去想象一啲事情嘅。咁亦都好善于呢去即係諗定呢，呢件事发生之后我会有啲咩嘅情绪嘅。呢个能力呢本身呢对我哋嚟讲嘅生存係非常之重要。譬如话我哋想象如果我做呢个行为呢，可能会即係我揸快车乱过马路，我可能会导致交通意外。咁呢啲当然係一啲保障我哋生命嘅嘢啦。咁，但係喺呢啲咁嘅情况呢，亦都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麻烦的情况的。 哎，我最近经常都会见到一些情况的，就是那些抢购的人就跟自己一起抢购的人，多数最初就是口角开始，继而就未去到动武的，但是就会可能有些碰撞，争手头上的一些货品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不是会因为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情绪行为来的呢？ 其實我都相信是的，經歷過我想過年前呢搶口罩的那個情況，香港人始終都真的很大壓力，面對著一個疫情都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發展的情況，那個壓力其實都有些爆煲的，我感覺到。那講到去說喂你拿多了條啊，你做什麼事啊，或者即是爭先恐後的情況，其實就會是這些即是借些東西去即出現的情緒來的。 是，但是這些呢會不會都衍生成為其他的問題，或者對於他們自己的個情緒健康呢，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我又不會將它看成是一個問題的，但反而我就會認為這個似乎是一個信號啦。咦，如果我跟你說為什麼我買不到廁紙，買不到樽裝水，我會這麼緊張的呢？那這些情況可能都值得問問自己，喂等著先，我是不是真的要二十條廁紙在廁所啊？我是不是真的要三十箱水在家啊？這些都值得問問自己，咦等著先，我是不是嚇親自己呢？咁理解嘅喺今时今日呢个未知发生咩事嘅社会，人与人之间唔信任啊，或者对个制度有明显嘅唔信任，其实都系理解嘅。咁但系就系讲紧理解之余，系咪一定要咁做呢？ 系 停停谂一谂先，可能会都帮紧自己个情绪嘅。咁发觉自己喂真系、哦，咦好似夸张咗、哦，发觉自己都可能被出边疯传紧一啲唔一定正确嘅信息吓亲嘅时候。咁就係時候褪後一步諗下，咦我係咪一定要人搶我就搶呢？我想象嘅嘢係咪真係個後果會咁嚴重呢？我係咪真係會咁後悔呢？ 嗱，其實感覺上呢真係見到嗰啲搶購嘅市民呢係有啲似走難嘅，同埋呢即係大家爭先恐後嗰個情況呢好緊要啦。咁呢一個問題呢，我相信都可能會有機會再有下一波嘅延續啦。好似之前咁樣啦，睇到嗰個趨勢就係呢搶完口罩跟住就搶水或者搶廁紙咁。如果真係再有呢一種咁樣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呢，我哋自己心態上或者心理上呢有冇啲嘢可以做到去調整嘅呢？ 成日都讲知识就是一个力量来的，如果我们有办法去找到一些真确的知识，去冷静一点，嗌停自己，先再去找资料去看清楚是不是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不需要拎不能跑出去买的了。 咁嗱，除咗话资料搜集之外咧，我曾经真系听到有啲人话咧，担心自己冇口罩咧，就惊到几日都瞓唔着啦咁。咁呢一种嘅情绪又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处理到咧？ 呢、這个问题其实都有啲惨噶，你谂下，冇口罩固然系令人担心啦，咁、但系系咪一定会出事咧？如果你嗰日唔需要去街，可唔可以暂时留喺屋企咧？咁如果真係冇口罩而你必须要出街，我又留意到喺香港啊呢排其实有多啲人间友情喎、 哦。 可能真係问下周边人可唔可以借一个俾我顶住档先，都可以系一个选择嚟嘅。 係即係唔使諗到样嘢都太坏嘅。即係虽然你话担心系必定会㗎啦，咁但係都有好多解决嘅方法嘅。啊话时话喎 ,Jamie 啊，我身边都有一个確实嘅个案呢，就因为自己冇口罩呢，所以就驚到唔敢出街，甚至乎呢系连我哋嘅电话啦又唔听，信息咧又唔复，就是、因为担心咧，我哋会约佢出嚟。咁啊，事关佢自己居住嘅区域咧，附近都系有一啲嘅确诊个案噶。呢啲情况又点算好呢？ 这个情况又好似令到我有啲担心、哦，佢会唔会有机会揾到一啲专业人士去倾到偈噶？ 但系佢而家系唔愿意出街、哦。 如果用电话倾，又可唔可以系一个方法呢？其实我哋网上都有一啲热线电话咧，系可以打去求助嘅。咁嗰啲电话，即系有啲专业嘅人士，包括可能社工啊嗰啲，其实同你倾下，舒缓一下，其实都可能会帮到件事少少嘅。咁但系呢个情况长远咁样发展落去，都真系值得担心嘅。咁到如果佢譬如话同支援热线里边倾完之后，佢可以情绪稍微舒缓嘅，咁固然最好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唔得嘅，就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帮助、哦。 好啊，我都将你呢个意见咧。转达翻俾我呢个咁焦虑嘅朋友知先，咁啊希望咧香港嘅市民都系啦。如果真系遇到啲乜嘢自己唔清楚嘅嘢咧，最好可以行多步咧，就系揾多啲嘅资讯啊。希望咧揾到多啲资讯咧，可以解答咗你心中嘅一啲疑虑嘅时候咧，释除咗啦，自然就唔会咁疯狂咁样咧一窝蜂去抢救啦，亦都唔会发生咁多咧令到自己更大压力嘅事情啊。好啦，今日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 好啦，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捧着大帽前转散于街里，听到着了快要撞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低重，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红土，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极妙妙在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划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屬於安仔陳建安的作品，名字叫未知道，特別踏入2020年，真的很多事都是未知道，但是根據歌詞這樣說，未知道的事情有危亦都有機，希望大家依然願意對未來是充滿盼望的。跟大家看看天氣，今天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的微雨，能見度頗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和暖，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的气温会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更加是比较冻一点，所以就要跟身边的长者讲返声，喂，礼拜日冻啲，记得添下衣，即是穿多件衫，或者穿多啲保暖的衣物。依家气温咧就20度，相对湿度咧92%啊。 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 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咧就晨光追踪三十一，揾到啊吴侄计嘅朋友刘昌啊， 系好刘昌啊，刘昌早晨， 早晨啊刘昌， 早晨小白，早晨捞，早晨各位， 你好啊，嗱三十一有啲咩睇先，睇下今日夜晚值唔值得开电视， 梗系值得啦，其实日日都值得， 系，所以就睇下有咩睇啦， 好啦，咁我首先同大家介绍啦，今晚八点钟警讯啊， 系。 咁啊，警讯咧，其实有好多罪案呼吁啦。咁今晚有一单罪案咧，特别系啲少女要留意嘅。 诶、欸，唔通系 model 公司？ 系冇错啊！ 真系啊， 不 止一算啊！但系通常呢个世界 少女就系 model 公司啊， 少女咧系啦，就 model 公司。咁啊，有啲伦敦金咧，就可能系啲姐姐啊、婶婶啊， 跟住保养党啊，呃啲阿公阿婆啊咁样。 系啦， 咁呢个呢个少女模特儿咧，佢今晚咧就。唔止係公司，佢仲係嗰啲私人攝影嗰啲 party， 即係私影會啊。咁啊點樣嘅咧？好、多少女咧，咁好想做呢啲模特兒啦。咁又有啲甚至乎自薦喺網上平台嗰度話：，喂，我可以參加嗰啲私影活動，做嗰啲 part time model 啊。咁有啲少女就真係走咗去應徵，咁、但係又好可惜，即係世界壞人多啊。 係啊， 有好多不法之徒咧就。想侵犯佢哋， 系， 咁啊会点做呢？有啲可能喺个更衣室嗰度装支闭路，即系装个闭路电视啊， 针孔嗰啲系嘛？ 冇错啦。 哦， 今晚嘅警讯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咧，嗰啲少女点样可以自保啊？ 系，即系 有啲咩方法？ 你又见到警讯咧咁多年以嚟咧，都系继续咧。即係其中一個主軸咧、就是，就係通知啲少女咧，就係啲 model 公司好多嘅陷阱嘅。 係啊， 但係咁多年以嚟都仲繼續咧，係有人被騙嘅、所以你睇下幾咁需要繼續咧睇警訊，話俾大家知道，其實唔好再俾人呃啦。 啊，咁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咁啊，嗰啲壞人咧，好多有好多新嘅手法，所以不斷都有人唔覺意會中咗陷阱啊。 係啊， 咁啊，警訊不斷咁啊，要提醒大家啦。 冇錯冇錯，好，咁啊，警訊值得睇啊。跟住仲有啲咩值得睇嘅？ 咁啊，跟住緊接住八點鐘、八點半嘅日常八點半啦。咁我哋繼續追蹤疫情。最终疫情是怎样呢？今晚会介绍很特别。屋企人呢，很多屋企人呢就会有请那些外佣姐姐帮手的嘛。 哦，是啊，是啊。 咁啊，外佣姐姐呢，佢本身可能佢都会担心在香港疫情发展啊。 嗯。 有些会想返乡下，又或者想返乡下探下啲屋企人。 嗯。 咁那些雇主可以怎样同佢哋协调呢？怎样夹好呢？ 是同佢哋讲而家搭飞机都危险、 咁即係但佢可能佢好想返屋企， 佢好想返去嘅， 咁点 想 呢？但張若又未完喎， 点呀点呀， 咁点样去同佢夹呢？咁今晚呢就请到一个香港家庭佣工协会嘅主席呀、嚟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睇法。 咦、哇，咁呢个又要睇喎、即 係 特别屋企有姐姐，你知啦，点解屋企要有姐姐呢？因为你屋企需要帮忙嘛。 係 喎，如果个姐姐真係要好想返乡下啦，而佢又真係要返乡下嘅时候呢，咁你屋企嘅問題點解決呢？今日夜晚都會幫大家解決。 即係內憂外患啦，出面又有菌，即係裏面屋企又有姐姐，又有思鄉，咁唔知點搞。 係啦，屋企人又可能又要翻工咁樣，屋企小朋友又冇人照顧，你知又未翻學啦。 係 啦，呢個時候咧，即係最需要咧就係姐姐幫手啊。 係啦，咁就算個姐姐咧 OK 啦，我想留喺香港啦。咁但係姐姐平時放假咧就會即係中意出街玩噶嘛，即係。菲律賓嚟嘅姐姐就會想去中環，咁可能印尼嘅姐姐就想去維多利亞公園。 啊、 喂，咁但係而家出面條街大家都唔係好想出街㗎嘛。 係啊， 咁點算呢？姐姐即係放假嘅時候出外消遣，又可以有咩對策呢？今晚呢位主席就會同大家又係分享下佢有咩睇法。 係、希望個主席唔係淨係教我哋都係視像咁樣啦，有其他好嘅方法嘅。 係啦係啦，咁今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 咁面對疫情咯，咁大家可能好多壓力，好多負面情緒啦。 係啊， 係啦，咁今晚咧又會請多位專家嚟 同大家分享一個叫正念嘅訓練啊。 哦，點樣嘅訓練咧？ 係 mindfulness 喎。 係啊，咁、嗯、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啊，今晚可以即係聽下佢有啲乜嘢訓練啦。其實嗱，呢、這個正念訓練咧，就可以提升專注力。管理情緒就可以去保持身心靈健康啦。咁、 嗯、 今晚就會即請嚟咧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嘅副總監，就上嚟同大家教下路啊，點樣呢個透過正念嘅練習咧，去到舒緩呢一期嗰啲因為疫情而嚟嘅負面情緒。 係啊，呢期嗰啲疫情咧，重要就係每一次聽到咧，我哋個心都係噏噏嘅消息。係 啊， 咁你話？我哋就好容易咧，就走向一個，哎諗，哎嚟緊咧都淨係得啲負面嘅消息㗎啦，嚟緊啊都係慘㗎啦。不過正念咧，有陣時就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咧，都容易令到我哋嗰個嘅思緒咧轉向。轉向嘅意思就係話，你唔係話面對緊嘅問題咧就會解決，起碼我哋自己啊。用一個樂觀正確的態度去面對，咁、嗯、啲事情都會好辦啲啊，係咪先？ 係咯，即係唔使自亂陣腳嘛。即係見到入到超級市場，見到廁紙都冇曬嘅，你已經灰啦。 係啊，真係真係灰。講真，睇到嗰、那個哇，食物又冇，紙巾又冇，清潔用品又冇嗰個畫面咧，哇，好似拍緊荷里活嗰啲災難片咁。 係啊，所以今晚就要睇啦，點樣可以睇到成個超級市場米又冇，廁紙都冇？你仲可以好乐观呢？ 系、啦， 巧妙位喺边度咧？ 点可以仲正常生活到呢？咁啊，今晚大家真系要留意日常八点半呢、這、一个呢一、這个环节啦。 嗯，呢、這个都值得睇。 冇、 嗯、 错，咁紧接住啦，咁去到九点半夜晚，咁有31看世界啊。 嗯， 咁啊，今晚会睇一啲比较轻松翻少少啦。 嚟 紧系啊，嚟紧、星期五咧，咁啊情人节嘅。 系。 咁、今晚31看世界都应节啦，同大家预先过一个甜蜜情人节。 诶、 咁系系啦，咁系讲乜咧？讲一个浪漫故事嘅。 系喺边度发生？ 在日本发生的，大家都认识的、就是日本的 新日王、啊 哦 就是、日王和他的皇后雅子的爱情故事。 诶、 哎啊、 这个也挺特别、啊、对、啊、现在情人节未必买到礼物，起码送个电视节目给情侣先。 是 啊又可以在家看。 同埋现在没计，要聚焦在日本方面，因为你看到哇，人家即英国皇室方面的、爱情故事没什么可以拿出来炒作或者拿出来试一试。我们都是转战东瀛啊，在日本方面。 和皇后雅子的成长片段和爱情故事。 啊，拿些浪漫的 substance 出来、啊、感染一下都好啊，或者 啊 病菌又不要感染，浪漫的氛围可以感染一下、传播一下，是吧？ 等大家开心返埋啦。 是啦、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啦，即係港台电视31啦，好多精彩嘅节目啦。咁如果即係睇电视之余仲可以开埋个心机啊，听埋二台嘅音乐节目咁就舒缓下神经啦。唔该晒刘畅。 好， 谢 谢，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青衣长康村康美楼的07号单位，先后有不同楼层的住户确诊新型肺炎。房屋署初步调查显示，第二位确诊患者的单位曾经自行改装排气管。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主席谢志坚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住宅排污系统中必然会设有排气管，排气管的作用是平衡喉管内的气压，不理解为什么涉事单位会改动室内排气管。他说并非所有装修师傅都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改装可能带来卫生风险。资深执业建筑师何文耀建议，在现时的非常时期，市民可以室内的去水位倒水一日两次，每次大约半公升水，如果闻到异味就要提高警觉，找专业人士检查。内地湖北省昨日新增1638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是个几星期以来数字首次回落至2000宗以下。另外全省昨日新增94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增至1068人死亡。广州海珠区一个屋苑近日确诊多宗病例，防疫指挥部建议对其中一栋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新增40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包括一个检疫人员，邮轮至今已经有174人确诊感染。厚生劳动省表示，新增的确诊患者之中，4人是重症患者，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 據報他們是60至70多歲的男子，其中三人為日本人。首相安倍晋三在应对新型肺炎的会议上表示，除了湖北省，日本明天开始都拒绝到过浙江省的外国人入境，又预告对其他疫情扩大的地区将会采取相同的政策。南韩第三架派到武汉的涉侨包机返抵首尔，合共接回147个南韩公民和家属，当中中国籍的家属有60多人。當局估計仍有100多個僑民在武漢，將會視疫情的發展和他們的意願考慮是否再派包機。第三批返韓人士之中，四人有發燒需要進一步檢測，包括兩男一女以及一個小童，其餘沒有病徵的人將被送往隔離觀察。南韓今日起將港澳劃為新型冠狀病毒疫區，加強途經港澳入境的旅客的檢疫措施，包括要求入境者提供在南韩居住资讯和联络方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和暖，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早上寒冷。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3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59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6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08.6跌4毫，香港电视5.27跌7.4毫，友邦保险80.45升3毫，阿里巴巴211.2跌1蚊，美团点评100.1跌升8毫，中国平安91.5跌3.5毫，汇丰控股59.1升4.5毫，银河娱乐55.25升6.5毫。招商银行38.7跌5仙。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3，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787点，升101点。港金现价报145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1.15美元，卖出15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火炭路去回工业村方向，跟着重头下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火炭村。大埔公路去回九龙方向，跟着沥源村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茉莉，我谂住送啲特别啲嘅零食俾我男神，去边度买好呢？ Kitty， 我听讲过外国有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邮寄过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啊！ 等等，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系犯法噶。 帮人收呢啲包裹都可能触犯贩运危险药物罪行，最高刑罚就系罚款500万元以及终身监禁噶。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啲啊！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9:38啊，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早晨啊，阿欧。 早晨，小白。享乐时代交俾你帮我哋分享下今日。 系啦，直播室入边得白元浩同阿欧两个啦。咁阿欧咧，经常都会出入呢个中环嘅。咁中环咧，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咧去嗰度做咩咧？就系中意咧就系食饭。 哦，系、 啊。 系好多茶档、啊，中环嗰啲茶档先原汁原味啊。系啊。排队排得好紧要。 我呢今次试呢个咧就唔系茶档啦。 系。 我咧就中意试嗰啲法国嘅 fusion 菜。 哦贵嘢， 都唔系话贵唔贵嘅， 贵啊！法国 fusion 菜好难好平啊！ 试下啲特别嘅口味咯，咁啊，点解会有机会咧？即系认识到呢啲嘅餐厅啊，食法咧，因为咧佢哋都中意咧就系揾好多好嘅食材嘅，咁原来呢啲好嘅食材咧，即系嚟咗香港叫做经营法国餐嘅呢啲厨师咧，佢哋就会觉得咧，香港呢個地方咧唔錯，因為咧佢哋好集中啊，全世界好多好嘅貨咧可以集中喺香港。 係 咁啊，其中咧佢哋可以喺日本嗰度亦都運嚟一啲咧就係好新鮮嘅食材。 嗯， 咁呢個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咧就覺得，咦，不如用法國嘅料理方式啦，就去煮呢啲嘅法係啦，煮法國菜，但係用日本嘅料理 系， 或者用日本嘅食材去到煮呢啲法国嘅料理， 有少少似咧。我琴日讲呢个咧，摘星厨神啊，木村拓哉入边就系、是、有少少咧 fusion 啊，将啲法国嘢啊。日本嘅食材去煮啊，咁样啊，啲松露又点样可以配到日本嘅豚肉啊？类似系咁样，估计系咪？ 系啊，其实咧法国菜咧嗰种嘅精致啊，或者嗰种嘅部分嘅烹调方式咧，同而家新派嘅和式料理咧 有啲似， 某程度上似嘅。咁点解会似咧？原因就系因为喺煮日本菜嘅时候，同煮法国菜咧，因为嗰种嘅食材而令到两方面咧本身嗰种嘅烹调嘅技巧都好容易发挥到食材本身。新嘅香味，咁、 哦、 所以咧就会几啱咧去到日本菜同埋法国菜咧，去到咁样去到做一啲 fusion 嘅配搭啊， 系 即系嚟你话英式料理嘅英国菜 系 好少咧。去到會用到太多嘅日本嘅食材嘅， 係啊會， 因為那個方法唔啱啊。 係啊，佢近排我睇一個電視節目講咧，佢哋依家開始引入呢個煎魚粉啊，或者煎魚嘅嘢流到去英國咧，佢哋覺得開心大發現咁咯。因為佢話 煎魚即係咩咧？嗰啲 日本啲嘅嘢啦， 審上去咧會喐下喐下嗰啲，其實嗰啲真係魚嚟嘅。 係啦，咁啊嗰啲日本啲嘅嘢咧，即係。叫傳到去英國咧，哇！跟住佢哋咧開始有啲 fusion 嘅 佢哋咪炸鱼薯条嘅，跟住尝试咧做到少少将啲煎鱼粉再摆上去鱼上鱼咁样咯，好似闻说喺伦敦咧有几间都几受欢迎，咁嘅一个烹调方法咯。所以咧，其实咧大家喺世界村咧都系 mix and match。小白咧讲呢、這个日本加法国嘢咧，咁啊系时候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食咗啲咩好嘢咧？ 系啦，咁啊食咗啲乜嘢咧？试咗啲乜嘢咧？咁啊，其实佢哋咧都有几多唔同嘅烹调方式嘅。例如咧，佢哋会用一啲高汤啊，用高汤咧，跟住咧就用一日本嘅，譬如系菇菌类啦，日本嘅猪骨啦，咁就好似我哋熬一啲嘅猪骨汤。嗰隻拉麵嘅豬骨咁樣， 但係唔係放落拉麵， 但係就唔係放落拉麵嘅。咁佢放咗落邊度咧？佢就放咗落一啲法式嘅冬菇上邊，係啦。跟住咧就好似用嗰啲高湯咧，用一個茶壺咧，佢哋將啲湯咧就慢慢倒喺一個碟上邊。個碟上面本身咧都已經放咗少少嘅菜啦，然後咧就少少嘅菇啦。咁嗰個湯咧，其實由於佢做得都幾濃嘅關係，咁佢就唔使話落好多，浸到好滿。其實啱啱咧鋪平咗佢個碟咧，個豉油碟好細嘅，你知呢啲法國菜咧好少嘅，全部都 係啊。 好啦，鋪平咗嗰個碟豉油碟之後咧，你就一路夾住嗰、那個或者拮住嗰個冬菇。一路咧就飲下佢附近嗰啲高湯， 應該係叫菇啊，應該唔係叫冬菇嘅，應該是菇嘅種類啦。 咁講大家容易啲明啊嘛， 嗰嚿菇啦，係。我想問嗰個係 其實嗰個真係冬菇嚟嘅， 係咩？ 係真係冬菇啊，真係冬菇嚟嘅， 係咩？咁得意， 真係冬菇嚟嘅，係啦。咁其中我影個相出去睇翻嘅時候，都真係冬菇嚟嘅， 係啊， 係啦。 因為通常用冬菇呢個字就通常中國啲噶嘛，咁你一去到外國就會有啲大菇啊咁樣，即係擺塊 cheese 全世界都有呢個嘅冬菇嘅。 係 OK OK， 好好好， 全世界都。有冬菇嘅，好啦，跟住咧，佢哋咧又加埋啲叫做韓國嘅方式滲入去喎。 Okay. 啊，法國嘅點樣撈呢一個嘅韓國菜咧？原來 有泡菜元素係咪？ 係啦，佢哋咧就真係用咗一啲豉油啦，日本嘅、雖然法國菜啫，但係佢哋都會用日本嘅豉油加法國嘅嗰種香料咧。去到做法國嗰啲多數都係少少辣嘅味道嘅、好啦，跟住咧就加咗啲泡菜入去，佢哋呢個 fusion 菜嘅餐廳，佢哋就會自己咧去到醃製呢啲嘅叫做韓式嘅泡菜，雖然係韓式，但係食起上嚟咧就有一種別樹一格嘅感覺， 係點咧？其實咧，譬如我哋平時食泡菜都係辣啲啊、鹹啲，或者叫做開胃菜啦，俾一兜仔你。你食幾下泡菜，跟住先食佢哋個正餐。 佢就咁食嘅咋？佢呢啲菜咧，全部都係咧，佢拎個好大個壺俾你，拎個壺俾你，跟住咧就俾你咧去到望下啊！原來我啲泡菜就喺呢個壺嗰度嚟噶啦。然後咧就又係俾一個木做嘅豉油碟你，木做嘅豉油碟，跟住呢個碟咧就喺嗰個鵪入邊咧夾兩條食指咁長嘅蘿蔔。跟住個蘿蔔咧就係佢哋醃出嚟嘅。咁點食咧？就真係咧佢就解釋俾你聽，呢個蘿蔔咧就係我哋用咗乜乜豉油啊，有法國啊，有日本啊，加埋韓國嘅呢種嘅醃製方法，跟住咧就變咗咧就係而家呢一個蘿蔔啦。好啦，跟住咧就聽完之後咧就知道佢大概咧個歷程之後咧，就攞支叉就拮住嚟食， 係 冇啊，係得兩嚿 嘅 咋。 咁但係呢個係前菜嚟嘅，應該係咪？ 算係前菜嘅一部分 啦，應該係。 咁但係佢前菜咧，佢就唔會一次過上曬俾你㗎。 哦， 佢咧就係逐個上，咁逐個上嘅時候咧，個廚師咧或者佢哋個 waiter 咧都會行過嚟同你解釋呢個菜咧到底點嚟嘅咁樣。好啦，差唔多去到煮餐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就有個魚扒。咁啊，魚扒大概幾大咧？就好似我哋手握拳頭嗰、那個拳頭個面，咁但係就唔係話咁厚嘅，就薄薄地，大概咧就三 cm 厚左右啦。咁呢個咧嘅魚扒咧，望起上嚟都靚嘅， 都好精緻、哦。但係個又係啦，即係同一傳統嘅法國餐一樣，你起碼食五碟先會飽嘅。法國餐真係食精緻啦，食食材啦， 所有咁多碟啊， 係。 一啖都食曬一碟啦、 啊！但系咧，法國人咧又要相對我哋話 elegant 啦，但系負面啲咁樣就係扮嘢少少啦。咁其實你一嘢篤落去就可以吉住嚟食噶。咁但系咧，佢哋要勁切、勁切、勁切啦，跟住食好耐先可以食到咧，仲細過你隻手掌嘅魚扒咁。 所以咧，即系食嘅時候咧，由於佢實在太的色噶， 係 咁啊，在場咁多人咧都食得咁有禮儀咧，我自己都唔係好敢咧，就一啖食曬佢。 係，但其實係可以咁做噶嘛， 絕對可以 一嘢吉咗落去就懟落個口嗰度。 你試下我肚餓嗰陣時咧，攞支大啲嘅羹我都不完啦， 或者身邊冇其他 陌生啲嘅人，即係自己同屋企人食，我真係會咁樣做。 係啦， 好老實嚇。 好啦，咁啊繼續講埋呢個魚扒先。個魚扒本身佢當然咧就係做得相當之彈牙啦。係。咁但係咧個關鍵咧，原來咧就係其中佢嗰啲嘅龍蝦汁，以及咧就係佢喺呢一個嘅魚柳上面咧，佢有兩嚿細細地嘅鱿鱼仔嘅，嗰啲嘅鱿鱼咧，佢哋就话到啦， 腌腌过嘅又系， 除咗腌腌过之外咧，就系喺日本海嗰度咧就捕捉上嚟嘅、 哦， 一捕捉完之后咧就即刻就运去佢哋嗰个嘅餐厅咁样，咁所以佢哋煮嘅时候咧，嗰、那个嘅鱿鱼仔咧，其实佢唔系煮得好硬嘅啫， 系， 但系咧佢嗰个鱿鱼食落去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嗱，鱼扒就弹牙，但系嗰个鱿鱼咧就食落去好香。同埋煙韌，而且咧係唔會話要你嚼好耐。佢一咬咬落，佢雖然煙韌啫，但係嚼幾下咧，佢個魷魚都已經喺你個口入邊咧就散嘅。咁所以咧吞啊同埋嚼咧都係好容易嘅事。加上佢嗰個龍蝦汁咧淋上去嘅時候，就令到成個菜咧就好香嘅感覺。咁所以呢個咧我都幾值得讚嘅。 係 好啦，另外咧佢就亦都有一啲嘅主菜，其中兩味咧。就係呢一個嘅乳鴿啦，好啦，如果我哋食乳鴿嘅，咁梗係大大隻，叫佢開四，油炸或者豉油黃啦。咁但係佢哋呢種食法咧就特別少少啦。佢首先咧，佢個廚師咧，佢會將嗰個乳鴿就自己切開咗啦。佢主要咧都係俾你食兩件嘅，第一就係食嗰個乳鴿嘅胸部啦，即係佢個心口個位，好似雞胸咁啊，佢係乳鴿胸咁樣。咁嗰個位咧，通常都係比較上鞋啦。硬少少嘅，好啦，咁但系佢煮嘅时候咧，佢用刀叉食嘅，佢本身都已经加埋其他香叶啊、香菜啊，加埋啲汁咧，佢整到好靓，然后一嚿嘅叫做乳鸽胸扒咧，细细嚿嘅啫，仲细过头先嗰个鱼扒，佢就放喺个碟嘅侧边，然后咧就系淋咗啲汁喺度，加咗啲调味料，好啦，咁佢咧就用烧嘅形式去到处理呢一个嘅乳鸽扒嘅，咁我谂住啊都几特别，咁啊真系切啦。一吉住嗰个乳鸽嗰个嘅乳鸽胸嘅时候咧，一吉落去，再切咧，发觉咧佢成嚿嘢咧切嗰个感觉一啲都唔似切呢一个嘅，系啦，完全唔硬噶。 估计应该用慢煮嘅方法去煮啦， 应该系。同埋咧，佢系有一种弹口嘅感觉，呢个系我几难想象，原来乳鸽嗰个嘅乳鸽扒咧系可以做到弹口。 系 好啦，我切咗佢之后咧，已经切到弹口啦，摆入个口入边咬嘅时候，一咬咧，其实佢嗰啲 juice 嘅感觉咧好强烈嘅。我哋通常如果就咁食嗰啲平时食嗰啲乳鸽咧，佢哋就咬落去个嗰个乳鸽胸部个位咧比较上 干真真啲啦， 干啲嘅。但系佢咧就可以煮到好 juice， 喺咬落嘅时候咧，仲有好多汁弹出嚟。這個、呢个咧，我觉得系几特别嘅。好啦。跟住另外一個咧，佢就將嗰個乳鴿嗰個髀咧，佢就再拎佢咧就炭燒嘅。咁炭燒嘅時候，佢亦都會加咗啲譬如日本嘅淮山喺側邊啊拌住咁樣。咁所以食落去咧，嗰個感覺我覺得咧都係幾新鮮同埋幾特別嘅一種嘅料理菜。 幾有創意喎，同埋咧亦都因應香港佢用翻香港嘅一啲食材啦，即係譬如我終於理解到點解佢會用冬菇同埋用乳鴿。我估佢有少少改良到嘅，嚟到香港之後。咁如果咧，你嗰度叫乳鴿嗰個菜咧，其實咧，如果喺法國咧食最正宗咧，就食鰻菇嘅。其實，咁但係你知香港點樣咁容易揾到一嚿鰻菇出嚟啊？即係一隻咁樣，咁所以咧就用咗乳鴿啊。呢間餐廳都值得一試喎，小白 係咪 喺中環mid level 嗰度㗎？應該唔喺商場入面喎， 佢喺啲大廈入面嘅。 哦 ，OK， 係啦，咁大家有機會嘅話，試下揾下法國 fusion 菜，睇下會唔會撞啱有呢一間啊 Hey! 賓啊，嚟自木村拓哉。唔知啊，奧運年嘅時間，佢會唔會咧有好多唔同嘅宣傳活動，或者參與埋奧運嘅宣傳工作啦？哈，木村拓哉自己個人 solo 發展嘅音樂作品叫做《One and Only》。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了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咧有位八岁嘅小朋友啊，唔可以叫佢小朋友咯，叫佢咧叫年轻人啦，好唔好啊？咁啊，赵晓莹，晓莹早晨。 早晨， 早晨啊！ 晓莹把声好精神、哦， 系啊，系咪唔使翻学啊？今日 唔使， 点啊？点会要翻学啊？ 唔系，咁可能有啲我都唔知道啊，即系可能停咗课学，但系可能都仲有啲兴趣班，唔知道有冇呢一类咁嘅课外学习嘅嘢进行中。 老师啊，老师嗰啲有冇成日问一下啊？晓莹你喺屋企做啲乜嘢啊？有冇学习下？有冇自己睇书啊？有冇问一下你哋啊？ 冇啊，冇问过 系咪、哎？反而妈咪有问啊，妈咪喺旁边指导你听电话系咪啊？阿赵太系嘛？ 唔系啊， 唔系咩？嗰、那个系边个嚟噶？ 阿 嫲嫲帮手，嗱、啊、一阵先同嫲嫲倾下偈啊吓，同咗你倾下偈先啦，晓莹。今日打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细佬 系啦，细佬做咩事要点唱俾佢听啊？ 弟弟叫咩名？讲咗先。 不如叫佢自己讲啦。 好啊，好啊。 弟弟叫咩名啊？我讲咗俾我俾哥哥听 先。赵 志。叫咩话？ 赵志啊。 赵志 两个字噶咋？系咪啊？ 系啊。 哦，好型喎呢个名，同阿麦浚龙创作出嚟嘅董哲一样喎、啊、个名。好啊。 个哲下个哲啊。 我知道，系啊，系啊。 唔通你唔识啊？ 唔通骨折嘅折咩？系咪先？啊，我又要 turn 翻啲同细路仔玩嘅 move 出嚟啊！好耐收埋咗好多年。好啦，咁啊，哲仔，早晨、啊。 哲仔，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系啊，屋企人点叫你噶？唔系叫你哲仔，叫你乜嘢啊？ 哲哲咯，系嘛？ 叫哲哲啊？ 唔系，叫做哲哲神。 咩啊？ 哲哲神啊？ 哲哲神系嘛？啊，咁啊，祝你咧哲哲领先啦、啊，系啊，喺学业方面好唔好啊？吓、嗯，喂，好啦，你话好啦， 好啦， 喂， 是 但系点解要阿姐姐要打个电话嚟祝福你先？阿哲哲神。 因为佢有啲鼻涕 啊，屈突，因为系咪因为有少少唔舒服啊？ 系啊，而家成家人都有啊， 少少唔舒服，唔系染到， 少 少 少 啫。听到你把声咁清灵，我都觉得应该冇乜事。好啦， 呢个时候话成家人都有好惊， 系啊， 你知唔知啊？ 好啦，系时候咧，啊，搵翻个大人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啦，系咪嫲嫲？吓， 系啊， 系嫲嫲。 嫲嫲喺唔喺度啊？嫲嫲一齐过嚟倾两句 啊！早晨， 早晨啊，嫲嫲， 系日晨光第一线啊！ 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各位健康快乐， 大家咁啊！ 有啲乜嘢特别咧？即系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送上祝福嘅咧？ 送上咧，大家咧就要安定啦，唔好咁紧张，都冇办法噶啦，要慢慢去抗呢个疫情。 系啊，咁啊，系，请讲。 我都喺屋企留守睇住啲孙咯。 系啦，梗系啦，系啊，照顾住啲孙先，系啦。 系啊，冇落街啊，我哋。 系啦，哇，睇到阿孙仔孙女啊，好活泼又开心，系反唔反斗啊？佢两个吓。 系啊，好开心噶。 开心。 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系好啊，大家咁话。咁啊，阿晓莹咧就点咗只歌，就系阿 Jenny 嘅作品。佢哋应该都好想听呢一首作品，系咪 啊？系啊，佢爸爸成日。俾佢听 嘅。哦，爸爸咧就系 Jenny 嘅 fans 嚟嘅。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下歌啦。好嘛，好啦， 大家， 好，大家 多谢你，身体健康啊， 拜拜， 身体健康，拜 拜。咁啊，记得叫爸爸听翻呢一首歌啦。 若定见一面，但看着看不准流言，抬头听到你的声线和强忍的可欠，只是看着你的脸，但告别才记起你仿佛讲过吃什么入面。难道过生活如像敷衍，不知每天曾路过屈辗，忙到不知几点。你共我为何遇见？ 终点，去到终点，何曾活好今天？和每天讲再见，每夜又为你想去睡眠，谁都想工作，想贡献。 作品是来自 Jin Lee 和每天讲再见，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呢，就是除了跟大家讲再见之外，就是准备要跟疫情讲再见了，快点踢走它了。转头风吹发为人，我们明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再跟大家见面啦。 大家好，我是林奕康。每间社企都有自己的故事，在百年文化旅馆，访客可以了解保育，同时体验活化历史建筑，提倡公平贸易的咖啡室令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可以受惠。小小的手工艺工作室可以将不同族裔连在一起。社企的故事和理念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社企故事动人，理念代代传承。